门采用最高专业标准，包括拘捕疑犯的时候，除非警员生命受到威胁，否则禁止锁喉。在武力使用指引上提供额外培训，更好招募人手，以及建立资料库追踪警员的不当行为。特朗普说，只有极少数警员犯错，解散警队是激进和危险的建议，强调如果没有警队就会出现混乱，如果没有法律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289点，升5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24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3，瑞士法郎0.952，加元1.355，人民币7.088。英镑兑美元1.258，欧元兑美元1.126，澳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6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96美元，卖出1,727.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F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啊，各位听众，6:09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今天咧就系2020年嘅6月17日，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今日啊都会继续咧喺呢个星期三嘅早上啊，继续咧都有白权号陪住各位听众咧，咁啊一齐喺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努力啦吓。咁啊，闰四月啊，咁啊，农历方面啊，闰四月嘅初26嚟嘅，咁啊，今天啊，吓，咁啊，希望大家精精神神，咁啊，迎接今日上天为大家安排嘅挑战啊，吓。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唔同嘅咧就系今日嘅天气，希望咧可以凉翻少少啦，系咪？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好多人都好开心啊，见过雨后彩虹，希望咧大家嘅心情同埋大家嘅路都系一样。见到彩虹嘅系开心嘅。 晨光每日一格， 不过人总系成日都会觉得害怕，害怕嘅时候点算呢？有咩原因呢？可能因为你怕黑，可能因为你面对住逆境，可能因为觉得前路茫茫，仲未见得到彩虹。有一个方法啊，都几简单，亦都咧几凑效嘅，就系尝试下令到自己开怀大笑。大笑可以令到我哋咧，有好多唔同嘅忧虑，将佢抛诸脑后。有啲人开头就会觉得，哎，我如果特登去到大笑，即系假嘅笑，笑下笑下咁样。好似冇乜用喎、啊，啊！原来咧，好多人啲科学家都研究过，就算咧你系仿似笑嗰一种嘅效果咧，啊，身体都会有一啲好嘅物质出嚟咧，令到你啊觉得前路总系会好啲嘅。调节下你自己嘅新陈代谢，咁啊笑下笑下咧就变咗真笑噶咯。咁所以咧，有阵时不妨笑多啲，咁你嘅人生就唔会觉得更加多嘅害怕缠绕住你噶啦。 开始不痛不痒，湖边的一对歌唱，年轻得不怕天远路长，湖水情歌你唱，多想跟你分享，回忆一转眼要涌上，回头当天的我也相爱在现场，但那首歌已唱不上。少感情走了，在年月里轻飘，沿路百万句不如罢了。回眸一笑，是如此可笑。当你被尘封于一静湖畔合照。舍得加倍慷慨，唯一不敢再讲到未来，成长无非看海，终于飘到沧海，湖边的优美却不在，从而今天的我会出现在露台，为已经失去那种爱。回眸一笑，走了，在年月里轻飘，沿路百万句不肯罢了。回眸一笑，是如此可笑。当你被尘封于一静湖畔合照，有多少恋人，从你多么吸引，到后来逃。笑多么虚无缥缈，若然欲归。 心中不明了，如何感笑被谁摧毁了？当我默然卷起这情湖畔合照，想当日你的笑容仍然在笑。 回眸一笑，由 Jason 陈柏宇。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啊，今日神光百科同大家讲下动物，老虎，老虎 ，Tiger。老虎就是猫科动物入面体型最大的，亦都就是世上其中一种哇令到很多人着迷的动物。那么多年以来即是有历史记载的时候，老虎呢哇都总是非常之强悍的。以前的叫做贵族啊皇帝都喜欢打老虎嘛，是不是？不过同一时间就是因为成日打老虎，老虎就是现今最濒危的物种之一嚟噶。老虎的地貌保育啊，可以话就是非常之唔同嘅同唔同嘅叫做环境啦，紧紧相扣住。在维持健康的生态系统入面咧，其实老虎叫做扮演住重要的角色噶。嗱，野生老虎咧，其实而家只系剩翻啊3000多只嘅啫，咁啊分别咧就散布喺印度至到咧就系中国嘅东南部。以及咧就系远东嘅俄罗斯，至到咧就系苏门答腊嘅森林，野生老虎已经濒临绝种啦，全球野生嘅群种数目面临崩溃。啊，而家咧老虎嘅栖息地啊，比10年前咧就可以话少咗40%，老虎嘅数目亦都咧就系占咗历史分布区嘅7%。老虎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咁啊，佢哋嘅生命或者佢哋嘅族群啦，咁啊，亦都咧就系面对住好大嘅危机噶噃。老虎在亚洲分布区的数目也是同样当然是大幅下降，包括中国。最初中国东北部有近1000只西伯利亚老虎，现在的数目已经减到大概150只。近年调查显示在中国东北部只剩下不多于20只的西伯利亚老虎，印度大概就剩下1300只，相比于2001年的3700只跌幅哇都很犀利。不过呢，现在人类都很努力的不断就希望呢找很多不同的方法啊为老虎呢就做好保育的工作。好似咧就系2010年咧虎年啦，咁啊当其时啦，咁啊世界自然基金会嘅目标咧就系咩咧？啊参照翻啊，2009年啊尼泊尔吉德满都国际老虎工作坊嘅建议，咁啊喺2022年，即系好近啫，2022年，哇，仲有2年有老虎嘅年啦。咁啊，将全球老虎嘅数目咧，希望可以增加到1倍啦。咁啊，到期时我相信咧，又会咧有一啲再公布嘅。用咩方法呢？就例如是助养动物啊，用呢啲嘅方法嘅。老虎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㗎喎。咁例如呢有啲叫做爪哇虎啦，以前呢有啲叫做女海虎，咁都系呢就是、滅絕咗嘅品种嚟㗎。嚟到呢一个嘅时代啦，仲有啲乜嘢嘅老虎都会喺我哋嘅身边有机会呢系见得到呢？无论系孟加拉老虎啊，又或者系东北虎、苏门答腊虎、东南亚虎、华南虎、其实他们都是面对着同样的问题的。今天我们现在在动物园里面看到的老虎呢都是、希望叫做除了是叫做圈养，虽然没人想，不过呢都要想办法呢留住这个物种的。同一时间呢也都在野外的老虎呢都要想多些计，今天继续呢就令到他们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咧就系繁殖佢哋呢一个嘅物种，咁啊不至于绝种，呢样嘢都系好紧要嘅。同我哋人不断同行嘅，唔单止系我哋人自己呢一个族群，其实地球上面好多嘅物种都系一样，因为地球或者呢个世界上面嘅空间系我哋共同拥有，与人同行。 每天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衫中早已结疤， 卷缩一角做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打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那人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让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却被困，仍有我同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煎过，同却窒息的恐怖刀放，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处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践踏也不呻吟，仍埋藏自己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缘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明白你就跌入笑 我哋嘅今日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有几阵骤雨，最高嘅气温32度，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与人同行，邓小巧。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成语好多时都是由一些叫做诗词歌赋演变出来，在嘈吵的都市里面，有时有些成语只是见到都会令到我们有一种静寂的感觉。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当然就是觉得宁静一些的空间的而且确是好的。宋代苏东坡有一首的绝句，写到就是晚上的时间，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突然发觉这个世界静寂了很多波。当他在夜晚睡醒的时间，夜已深沉又即将破晓，他说到了大地一片就是静寂，连喜欢就是唱歌的孤鹜 亦都咧就系瞓埋觉。喺呢个时间，佢更加形容啊，月咧亦都系西斜啦，因为临近破晓嘛，系咪？更加形容埋即女星金星显得咧就特别明亮，星光斑斓之中有一种咧飘飘欲仙嘅感觉，好似咧就系离开咗人世，仿佛就喺个叫仙界嗰度兜咗一圈咁样。星嘅环境又相当之厉害，原文咧就写住咧就系乌雀无声，即系而家我哋所讲嘅咧就系乌鸦，唔系成日讲嘅，譬如起雀起雀。不过咧，由呢一个嘅诗词歌赋嘅说话形容之后咧，就转化到嚟而家咧，通常都会咧就写做鸦雀无声嘅。鸦雀无声咧，其实而家咧啲人嘅用法咧都开始转咗，特别系年轻一代添，好多时咧都系可能因为受到咧就系唔同地方嘅文化影响，觉得乌鸦飞过咧都系代表有一种啊，唔系啊嘛。觉得是不寻常气氛的感觉。原来以前最初的时候呢都是来自一些比较上是正面的形容呢，就好像不在人间一样的仙境一样的宁静。就跟呢现在成日讲话乌鸦飞过那种感觉呢有很大的分别的。如果真的在一个宁静的世界那里，可不可以叫喊出你自己的智慧呢？静的地方可不可以令到你的头脑更加清醒？好像那些人静的地方就能够更加睇通睇透，可以更加找到属于自己前路的方向。希望大家多些时间静一静，想一想自己的前路如何走得更加正确。如果静的地方可以呐喊到你的灵魂出来，也不妨静一静嘅。定还是你又中意好似用多啲唔同嘅节奏感觉，用多啲明快嘅歌曲去到唤醒你嘅灵魂出嚟咧？佢哋系叫做 Pandora 灵魂呐喊。 每日每夜，处处也被无法可反击。向前退后，处处也进击，无法可喘息。暗里忘了去路，来吧，发热照亮漆黑的那方土。请赶紧释放这求救信号，逃离这乱世，共你再觅寻去路。摧毁这恶徒，一起去找心中追赶的国土。来吧，我们坚守这态度，这漫长的道路。碎了记忆，如集体失忆，满是荆棘，布满了自卑，迷惘的足迹。假使于黑暗里忘了去路，来吧，发热照亮漆黑的那方土。请赶紧释放这求救信号，逃离这乱世，共你未罢地走。找心中追赶的国度，来吧，我们坚守这态度，这漫长的道路。 首歌曲《灵魂呐喊》，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欧洲议会提出跨党团决议草案，强烈谴责北京推动制定港区国安法，呼吁欧盟同成员国考虑向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草案指北京日益干预香港事务，认为在香港实行国家安全立法严重威胁一国两制，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草案呼吁欧盟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以及正进行的双边投资协议谈判，向中国施压，要求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草案又呼吁联合国委任特使监察香港情况，预计草案在今个星期稍后表决。北韩炸毁位于开城工业园区的两韩联络办公室大楼之后，美国敦促平壤政府避免采取进一步适得其反的措施。国务院发言人说，华府全面支持南韩在两韩关系上的努力，敦促北韩不要再做一些适得其反的行为。北韩朝中社昨日说，有关部门为了顺应民心，令脱北者和他的纵容者付出犯罪代价，实施了反制措施，彻底炸毁两韩联络办公室大楼。南韩总统府对北韩的行动深表遗憾，形容是彻底辜负两韩民众对朝鲜半岛和平发展的期望，认为北韩应该负责一切后果。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参议院听证会作证的时候说，虽然近期美国经济改善，但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带来的较高失业率和小企业倒闭潮，美国经济仍然面临显著的长期伤害。鲍威尔表示，除非疫情真正得到控制，否则不太可能经济全面复苏。经济下行趋势持续时间越长，永久失业和企业倒闭带来的长期伤害就会越严重。另一方面，居家令等的控制疫情措施带来的失业人口中，大多数是低收入者、少数族裔和女性。他警告，如果不能够控制并扭转经济下行的趋势，贫富差距将会扩大。德国甲组足球联赛，拜仁慕尼黑作客1-0击败云达不莱梅，连续八季夺得联赛冠军。利云道夫斯基上半场结束前两分钟为客军奠定胜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晨啊，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啦，咁啊扭开心机，而家继续都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啊，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次。你哋好啊，咁啊陪住你哋，可能而家起身嘅啊，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啊吓。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咁啊嘛。今日嘅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啦，都系炎热噶，咁啊有几阵嘅骤雨，咁啊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2度噶。各位听众，早晨啦、 啊，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寻日咧都系啲天气同今天可能都差不多，因为寻日咧，哇，时雨时晴，咁啊多区啦，出现咧就系好靓嘅彩虹，嗱，深井有、马鞍山啦、中环等等嘅地区啊，亦都咧就系见到彩虹。当中咧，除咗咧就系有双彩虹之外，今日有市民捕捉到咧就系圆形嘅彩虹，而非咧就一般见到嘅弧形彩虹啊吓。天文台解释啊，咁啊如果企喺高嘅位置拍摄嘅话啦，会因为视线底下咧仍然有水滴嘅折射太阳光线，故此咧就见到彩虹嘅弧度咧就会更加大。啊，近呢几日咧，其实都唔系净系寻日噶啦，咁啊早一阵子咧亦都有唔少嘅网民咧就分享啦，即系影到彩虹或者见到彩虹嘅一啲嘅开心嘅片段。其中一个咧就系喺深圳拍摄啊嘅照片啊，更加获得咧就系天文台嘅 Facebook 啊，去到咧就转载添。相片入边嘅彩虹咧就有别于一般啊见到嘅叫做半圆彩虹，而系咧就崩咗一个角嘅圆形嚟嘅，咁啊就好似咧喺个海面嗰度一样，就继续见到嗰一个嘅倒影一样。剛才說過啦，平時見到的半圓彩虹是因為我們站在地面觀看，而地上就沒有水滴的折射，故此只是見到半個的圓形。這張相片由於在較高的位置拍攝，故此視線底下仍然有一些水滴的折射，才是見到更加大的弧度，就好像彷彿見到個大的圓圈彩虹一樣。另外，維港兩岸不少市民亦都欣賞到雙彩虹。天文台就解释啦，咁啊，当阳光经过水滴嘅时间啦，就会被折射，反射之后啊，再折射出嚟，咁啊喺水滴之内啊，经过一次嘅反射嘅阳光，就会咧就系我哋成日见到嘅彩虹噶啦，即系主要嘅彩虹。如果光线嘅水滴啊进行咗两次嘅反射，就会见到第二条嘅彩虹噶啦。由于每一次嘅反射亦都会损失一啲光嘅能量，故此咧就第二条嘅彩虹嘅光度亦都咧就较为弱啦。咁啊，另外啊。见到咧第二条嘅彩虹嘅颜色嘅次序咧，其实同第一条咧，原来有啲叫做特别嘅情况嘅，就系会倒转嘅噃。留心啲睇，咦，真系、哦！以前咧，我哋成日睇呢个彩虹咧，都系红橙黄绿青蓝紫，佢竟然间咧就系调翻转，由紫嗰边咧就开始嘅，所以咧都系睇到咧有呢啲嘅天文现象啊，都几特别啊吓。今日嘅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都有几阵嘅骤雨嘅，会唔会突然间好似寻日一样啊？落雨就落得比较上大咧吓，最高嘅气温啊会系32度嘅，吹和缓嘅南风。展望嘅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咧仍然都系有骤雨嘅。咁啊呢个时候啊，大家咧就可以攞定咧嗰啲嘅相机出嚟啦。嗱呢啲嘅天气咧同寻日都系差唔多啦，唔知道今日咧大家又有冇机会？可以咧，俾你見得到咧呢啲嘅叫做雨後彩虹啊！見到嘅時候咧都可以許願咧就唔使啦，因為我哋而家都知道呢啲係啲天文現象，就唔係一啲乜嘢吉兆啊。不過人咧就好奇怪嘅，雖然咧我哋已經解釋咗佢係科學嘅現象啦，但係仍然覺得咧見到彩虹咧係一件賞心啦，係一件樂事嚟嘅，就好似咧我哋平時見唔到咁靚嘅一樣，突然之間見到咧個人嘅心情好咗。好简单啫，个人心情好咗咯，咁啊，你嘅运啊，或者你嘅事情啊，进展得自然系顺利啲噶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睇到彩虹就好似去咗旅行一样，呢一种嘅快乐。早上嘅时间。6:40揾嚟罗力威一首嘅作品《旅行娃娃》。 是进发，这世界并不狭窄，忘掉跟我约定都不斥责。你看厌东京铁塔，冒着浪找百慕达，谁能留住匆匆的过客？我永远梦中记挂，腾出空间处起想法，期待跟你再遇，愿你知返。到法国去看烟花，难道更璀璨？我说过会让你拣，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风雨不必惊怕。碰上你极低气压，我为冰山某天崩塌，迷雾中你困惑，偶意解他。再痛也有我支撑，来做你替你去照亮世间，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想那种我可以无伤疤，确保了方向都有时偏差，厌倦了奔波跟漂泊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度变化，迷路不必惊怕，归家好吗？ 出边28度嘅气温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会揾你啊 ，KOL 入边啦，又话 Queenie 同我哋讲下一啲嘅化妆嘅技巧嘅。今日咧会讲化妆嘅时候咧，同我哋嘅头发都好有关系噶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今天早上嘅职场 KOL， 咁啊教大家变靓啲啦，系咪？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啊，咁啊见到 Queenie 啊，我哋嘅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咧 ，Queenie 上到上嚟嘅。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系啊，嗱，我自己咧，即系都叫托赖，咁啊都仲系叫做呢啲头发咧，算系唔错嘅。都仲望到吓，都仲可以 gel 嘅。 系啊，小华咁多头发真系羡慕。 唉，唔好咁讲。我而家有阵时都同嗰啲发型师讲咧，即系我自己剪开头发发型师讲咧，我就话其实我嚟揾你咧都密咗啊呢排，唉，俾多咗钱你洗添咁样。 唉，讲呢啲嘢。 跟住佢就讲一句说话，佢话你嚟得揾我多， 都是件好事。 是的。 证明啊你有头发嘛。 冇错。 他说他都见过啲 case 呢是都几辛苦几剪的时候你好小心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他的客人啦头发比较上疏稀疏。剪的时候呢就每一根头发都要小心啲剪。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剪你好易的其实你这些日系发型呢又要扭扭搞搞咁望上去其实有时候剪衰咗你唔觉啊剪了一忽啊少咗你又唔知啊咁样但出面嗰啲唔系㗎因为人哋有啲头有啲叫客人头发呢比较上少你剪多咗少少呢佢哋都好觉嘅。咁、我哋而家要研究一下呢个问题啦。头发的稀疏又同化妆又好有关系喎 ，Queenie。 系啊，因为咧，你始终你化完妆之后，你梗系要 set 埋个头全套咁样出街先靓噶啦，最好衬埋衫添啦， 最好啦。 系啦，咁咧，因为其实我都遇咗好多客人，好似发型师咁样啦，发型师就话遇到啲稀疏嘅头发要剪啦，咁我就系要 set 嘅。我就要幫佢哋 set 頭嘅時候，我一遇到呢啲咧，真係頭都戴埋嘅，因為好多女仔咧都會見到個頭皮噶，即係唔係淨係話見到嗰條界分得好開，咁但係因為係稀疏嘅問題咧，會見到頭肉啊。咁、要令到有啲咩方法，真係要做到丰盈嘅效果，真係遮一遮佢呢。咁、除咗係戴个假发之外呢，其实 set 头嘅时候都可以用到呢啲方法。 都好多人戴假发㗎，其实 好多人戴假发㗎、我试过啦，以我嘅经验啦、我试过几个啦已经。咁嚟搵我啦 ,set 头嘅时候啦，话俾我知啦、我其实我呢、這个我得好少头发㗎，就係咁样同我讲。跟住话吓，好少头发唔係喎，见你好浓密喎，好多。唔係呀，假㗎。就喺个头壳顶度啪啪啪，跟住就拿起咗嗰个假发嗰个头皮，跟住佢呢度长头发你就唔觉啦， 耳仔侧边 系啦，耳仔侧边长就唔觉啦，但系原来佢头壳顶呢一个位置咧，嗰、那个系积发嚟噶，系、啊，咁样夹摆咗落去咯。咁、其实长期呢个困扰都好唔开心噶、因为都热噶嘛，即系好似长期戴住顶帽咁样咯。咁、但系事实上又真系戴咗之后系感觉上系年轻咗，同埋望出嚟系头发浓密咗咁样啦， 解决咗佢想解决 系啦，解决咗呢个问题啦。咁、但系其实如果我哋避免有呢一日出现呢、這、一个即系稀疏头发嘅情况咧、我就会建议大家咧，即系要留意翻啦，就尽量自己唔好俾自己太大压力啦，因为太大压力嘅话， 压力系我都听过， 系啦，因为压力系会甩好多头发， 系啊， 正常我哋其实每一日咧系甩100至150条嘅啫，如果你突然之间嗰日见到自己可能找一找个头。成扎头发嘅话咧，咁就可能系因为压力太大，咁、各样都会令到你甩得太多。 我都唔知道我每一日甩几多添。 系啊，你应该冇乜点甩啦，你咁浓啊。 即系我可能保持住自己心境开朗。 系啊，要保持，即系做多啲运动啊，甚至乎因为做啲冥想啊或者瑜伽嘅话咧、令到个人咧平静啲嘅心灵咧、其实都系可以帮你减压舒压。 冥想我又未去到咁高层次，我谂我都系发呆或者放空嘅咋。 系啊，放空系 发呆多啲啊。 其实几好啊，你每日自己发呆下，有啲时间即系唔好睇手机啦，俾啲时间自己，譬如坐车啊或者自己无聊嘅时候喺度发呆发呆 系啦，就唔好谂住咧争取一分一秒。 系啦， 搭车嘅时候咧，我煲埋套剧先。 系啦， 套剧咧好刺激喎。系、好紧张啊，好紧张啊！ 又令到自己啲肾上腺素上升啦，咁你都会令到自己其实有啲压力噶。 嗯， 咁唔好俾咁多压力自己啦。第二咧就系咧，其实饮食都好关事啊，因为而家啲女仔咧好中意减肥。 嗯， 因为其实你一减肥嘅时候咧，个头发你缺乏咗一个蛋白质咧，咁、就好容易会甩头发。 喂，咁我净系食芝麻同芝麻糊芝麻糊同埋呢个鸡蛋得唔得啊？ 咁又唔得，咁你要 补下头发又有蛋白质、 都可以，即系有呢啲，但系减肥还减肥都要食足晒有啲蛋白质啦，鸡蛋啊，好似你话芝麻，甚至乎食翻啲肉咯。 嗯， 系啊，因为肉类其实都会令到你可以有蛋白质噶嘛。 哦， 系啊，尽、量就唔好减得太差。如果要减肥嘅话，夜晚嗰餐唔好食咯。 嗯， 我就建议 我都有试过夜晚嗰餐， 系啊， 或者食好少， 系啊，食得少， 系啦、因为夜晚你瞓喺度，系咪？ 嗯， 虽然瞓喺度都要能量嘅， 系啊，八点前啦、就唔好，八点后就 八点后就 系啦，尽量唔好食啦。咁你就其实做个减肥效果仲好，又健康咁、样咯。 做运动咧都系帮到三成到嘅啫，七成都系 靠控制食量嘅， 系啊， 系咪？ 同埋脱发嗰啲即系稀疏嘅问题咧，有机会咧都系因为咧 你自己本身咧缺乏咗維他命 B 啊，咁所以可以買啲咧營養丸咧係維他命 B 集嘅，咁乜都有嘅，咁你就食翻就補充個營養，咁等等自己啲頭髮就可以濃密啲咯。 係， 同埋咧自己如果有陣時咧朝朝早嘅都會 set 頭嘅，因為好多女仔都貪靚，或者男仔都係啦。 係啊係啊係啊！ 朝朝早洗完頭，跟住就會吹頭，吹完頭又 gel。咁其實你一吹頭或者你 set 頭用啲熱髮卷嗰啲咧，都會令到你個頭髮咧好容易甩 㗎。係 係啊！ 哎呀，有陣時朝早咧都會懶得整個頭嘅時候，都戴啲帽啦，係咪先？咁但係有陣時都不如整啦，因為我整咧。我咧就咁樣嘅，我落少少泥，即係嗰啲乾泥啦，跟住我就咁用兩隻手摷鬆佢，咁我就出門。即係我可能慶幸就自己就係我唔使又吹又剩咁樣， 所以你多頭髮啦。同埋你係咪翻到屋企都徹底洗乾淨？ 日日洗，梗日日洗啦。 因為有啲唔係噶嘛， 唔使咁點瞓覺啊？ 有好多人真係唔係㗎。 個頭咪全部都係泥咁樣瞓落自己個枕頭， 嚇 係㗎。 跟住咪搞到又有皮膚問題， 哎呀 乜嘢個枕頭袋嗰度污糟曬啦。 我啲處女座咧潔癖怪嚟㗎，唔得啊！ 我都唔得㗎，一翻屋企，總之一出完街一定要洗頭，就算冇流汗都要洗。 係啊， 總之出咗街啊嘛。 出咗街係啦， 尤其是而家疫情更加要洗啦。由頭洗到落， 保持住乾淨好緊要。 同埋洗嘅時候咧，因為啲泥咧都幾黏住啲頭髮嘅，咁所以一定咧要揾洗頭水你嗰啲可以幫你洗徹底洗淨啲。 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就唔好求其洗，洗完之後就過一個水就當自己洗完。 其實一沖水嘅時候，你都發覺咧。即係啲頭髮整過嘢之後咧，係有一種特別嘅感覺，可能佢有啲粒粒地啊，可能有啲油油地嘅嘢咧會衝咗出嚟嘅。咁所以一定要落呢一個洗頭水。 係啦，如果譬如你去咗，譬如俾我哋 set 頭啊，整完之後咧，可能咧。因為整完幫你影相嗰啲頭啊，你係打風都唔甩噶嘛嗰啲，咁、 啊、 你諗下用咗幾多 Toms 幾多呢、這個髮型噴霧啊各樣嘢係啦嗰啲咁樣，因為嗰啲 product 你越多咧你就越唔甩，但係相對如果你就咁用洗頭水洗咧係冇辦法洗甩嘅。 係咩？ 係。 哎呀，我最多都係諗住有陣時喺出邊做嘢咧，佢噴完我頭啦，咁都噴得幾多？我係有陣時洗兩三次，但係都用洗頭水啫喎。 你咧試下有一個方法咧，就唔使自己洗得咁辛苦。 叫阿媽洗啊！ 叫阿媽就阿媽唔睬你啦，要去烏低 叫阿媽洗， 揾人洗，出去揾人洗，唔係自己屋企嘅，咁就係咧屋企一定有護髮素噶啦， 有 係啦，先用護髮素洗咗一次 先用護髮素， 先用護髮素係啦，因為啲護髮素咧可以幫你溶解咗你嗰啲 product 嘅。污糟嘢走晒出嚟先，咁、 哦、 所以先用护发素啦，跟住洗用护发素洗一次，过水洗干净啦，跟住你先再用翻洗头水去洗头，咁你就好干净嘅。 跟住洗完头即系用完洗头水，再用多次护发素， 冇错。 诶，原来有呢招噶， 系啊，呢一招，因为呢一个方法就真系 for 你哋喷完啊 set 完头嗰啲好夸张嗰啲咧，佢就真系可以彻底咁样洗得好干净咯。所以就试下用呢一招。另外就系咧，如果你卷发嘅时候咧，因为譬如话啊，唔系啊，我都几十年我都系习惯咗日日自己卷挛啊，或者吹头啊，咁你就可以咧喺你吹头或者你卷挛之前咧，买一支咧叫做咧减降热嘅喷雾啊，喷咗喺个头顶度先，咁然后跟住你先要做发型嘅造型咧，咁你就冇咁容易伤头发噶啦。 哦，哇，系长知识啊， 系啊， 原来有啲咁样嘅巧妙方法。 我要保护个头发，千祈唔好令到甩啦嘛。 要啊， 买少见少、 啊，我都要保护下啲头发，唔系搞唔掂啊。好啦，唔该晒 Queenie， 下次再见， 拜 拜。 Bye bye 成年纪，佢话啊咁几好啊，我从来都未闻过书卷味，旧时穷到要食树皮，生于1929，差不多活了一个世纪。佢话家阵啲后生都嘥鬼气。 成日嫌三嫌四，仲要嫌啲嘢食唔够好味。有日要打仗就知死，讲讲下个爸爸问我下个站去到边，我话去到柯士甸。我再问佢屋企住喺边，佢话我屋企住喺柴湾，要喺南昌转站。 吓，过咗啦喎！ 佢话唔紧要啊，去到红磡出去兜个弯，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反正今天都不太累。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今朝有酒今朝醉。走哪里，忘掉今天几多岁，随风飘到哪里走哪里，有天总要乘风归去。 新青年理髮廳，石頭咧都可以揾佢哋幫下手。講笑啫 ，band 名係咁樣嘅就係佢哋唱歌搞音樂唔搞頭。出面室外温度28度，相對濕度83%。 有天總要乘風歸去。 嚟自新青年理髮廳嘅一首作品叫做《隨風》。 有天總要乘風歸去。 起身跳啦喂！ 睇到电影《Jojo Rabbit》嘅最后一幕，讲因为纳粹战败唔使再匿埋嘅犹太少女，话以后可以跳舞啦。突然间佢被激发，决定做一张带领大家舞动嘅专辑。 仍然期待曙光，等一个有勇气的碰撞。 作曲编制都系 Serini 嘅信杨彤，填词有 Serini， 编曲杨彤。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Serini《网络安全隐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人被捕，警方昨晚7点几接报，四名蒙面同戴帽嘅男子，分别以伸缩棍同铁锤指吓珠宝店嘅职员，怀疑以铁锤毁坏珠宝店嘅玻璃色柜，劫去金器之后，登上一架私家车往流浮山方向逃去。

系咩？ 吓、啊，你有冇睇啊？ 我完全收唔到呢个资讯、啊。 系咩？寻日好多嘅网上边啦，都有讲到就系、是、因为近夜晚，我谂都夜晚嘅傍晚嘅时间啦，临近黄昏啊，傍晚嗰啲时候咧，就落咗一场大雨。 嗯， 落完雨之后，个太阳白白嘅，呜出翻出嚟啦。於是乎咧，就突然之間，哇！好多地方咧，多區啊都見到呢一個嘅彩虹啊，無論係維港嗰邊有啦，深井嗰邊又有啦，馬鞍山嗰邊都有。你諗下香港幾多地方睇到呢一個彩虹？咁又有好多靚嘅彩虹相咧，就擺咗上網，天文台都轉載咗某一啲其中一個咧就喺深井嗰邊影嘅相，因為嗰個彩虹咧就唔係淨係半圓啊嘛，圓形咁樣嘅，就少咗個少咗一忽啫，咁所以都幾靚啊，我覺得。 我就冇機會睇到啦，我估呢個真係地區性嘅，因為我自己咧，琴日咧放工到翻到屋企咧，都冇經歷過任何雨， 係啊， 根本就冇落雨，所以更加唔會留意到彩虹啦。 你全部都係有瓦遮頭嘅地方係嘛？ 都係嘅，咁同埋始終咧，可能某啲時段咧，咁就突然之間會有呢一場雨啦。咁有啲人咧就可能會覺得，落雨又好麻煩嘅，即係突然之間，尤其是咧有啲 OL 會咁諗嘅。嗱，如果翻工嘅時候咧拎住把縮骨遮啦，落雨啦，咁你嘅翻到公司嗰把遮咧，你接好啊，定系将佢摊出嚟晒干佢好咧？咁放工嘅时候咧，个谂法是一样嘅、啊。如果我把遮整湿咗咧，我翻到屋企可能又要多一个功夫处理佢啦。咁所以咧，大家好多时咧，如果带咗缩骨遮嘅人咧，都唔系咁中意佢落雨嘅，因为你要袋住把湿遮咧，其实都麻烦噶嘛。 攞到个胶袋袋住佢咯。 系啊，但系其实啲人话咧，即系啲整遮嘅嗰啲行家话咧，如果你咧长时间将一把湿嘅遮咧接埋，或者系咧焗住佢咧， 发毛。 一来会发毛啦，二来咧嗰把遮嘅渗水能力咧系会降低嘅。 哦，這个我都听过 啊。系啊， 我都听过咧，就系如果你想嗰把遮嘅渗水能力强翻，就攞风筒吹翻啊嘛。 系啊系啊，都系嘅、啊，或者揾蒸汽喺面嗰度 steam 下佢咯。 系啦、啊，咁佢、啊、就真系渗水好多嘅、啊 嗯。 如果唔系把遮，你就发觉咧。越揼就越湿喎。 系啊，我之前试过，因为长时间咧，次次都唔记得咗话拎把遮出嚟撑翻开啦。好、多时候，尤其是带到翻公司咧，你就继续摆手袋度啦。去到可能你食 lunch 啊，或者放工嘅时候再拎出嚟用咧，咁啊，即系试过可能一两个礼拜嘅习惯都系咁嘅时候咧。跟住嗰把遮咧变咗索水咯。 哦，系啊，咦，我哋头先两个方法都系把遮咧就想佢热翻少少啦，令到佢嗰个面就渗翻水啦。如果其实嗰把遮咧，即系叫做夏天啊，好猛太阳嘅时候。拎出嚟挡下太阳，其实咪个太阳帮我哋叫做整翻热嗰把遮，增强翻佢嗰个渗水能力，唔知啱唔啱嘅咧咁样。 我谂可能都得嘅，不过咧通常咧雨季嘅时候，大家就已经令嗰把遮咧变咗即系索水嘅能力好强啦，唔系渗水啦。但系咧到咧你可能猛太阳嘅时候咧，你就唔会记得带翻嗰把遮，因为咧你就会觉得已经日日拎遮拎咗好多日啦，今日卒之可以放低咯。 都啱嘅，咁啊，总之希望大家就好天啦。如果真系落雨嘅，好似今日咁啊，天文台都话有几阵雨啊，唔知有冇机会又见到呢个雨后彩虹咧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系咁啊，先同我哋睇下交通消息先啦吓。 好啊，咁啊，先同大家讲中坏车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一段咧就车多噶。咁而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电话机楼。咁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车龙就排到去新田围村噶，咁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噶。咁提一提大家啦，咁迪士尼线啊来往欣澳同埋迪士尼站嘅列车服务咧已经恢复啊，今日咁繁忙时间咧就系10分钟一班，非繁忙时间咧就系20分钟一班嘅。 嗯，哇，都越嚟越多恢复翻正常 喎。系啊，好啊， 塞车又开始塞翻啦。 系啊，正常塞车好开心噶。 正常塞车系啊，不过塞多几日就。发觉咧系正常，不过又开始猛噶啦啲人。 唔会嘅，唔会嘅，又会转变啲咩性格。 系咪听住晨光就唔会猛啦？寻日有冇见到彩虹啊 ，Didi？ 冇啊，你哋见到彩虹啊？ 我见唔到啊， 我都睇到 啊， 见到。 上片度見到 咯，係咯，係咯，咁啊睇下會唔會今日有機會啊灑一兩陣雨嘅時候又見到呢個彩虹啦嚇。 好啊， 好。咁啊即刻咧天氣方面啊問下，唔通出邊而家已經有彩虹？早晨啊， 早晨， 入埋。 喂嗱。 先讲咗及嗰个彩虹咧，琴日嗰个咧，我都系辣尾见到少少嘅，喺尾夫嗰度有个彩虹尾啦。 哦，你见到啊？ 见到都好好啦。 系啊，见到，因为咧见到彩虹咧，个人都已经劲开心。其实咧，你真身见到咧，固然之系有100分啦、啊，满分啦、啊。咁但系咧，其实透过社交平台咁样去睇咧，都令到自己咧碌下 Facebook 啊或者其他社交平台嘅时候咧，都会觉得真系好啦，真系美好啦。所以咧，今日喺条街咧，喺广播度嘅人咧，感觉就上都系笑眯眯一啲嘅。咁啊，唔知道系咪彩虹俾到正能量大家？仲有咧，阿小白讲咧，上咗喺天文台嗰张相咧，系我朋友影噶、 哦， 所以佢就 credit 翻系啦，喺香港天文台都credit 翻话啊 A B C 影嘅咁样咯。咁因为佢都住丁九嗰边啊，文雪琴日咧睇彩虹啦。如果你喺丁九啊、黄金海岸啊嗰啲位咧望过去咧，就系、是、有个最圆碌碌，佢嗰个彩虹真系好似成个梁国希咁样嘅喎，哇，好鬼夸张啊，真系。咁啊，希望大家都即系睇到彩虹 happy 下啦。咁啊，今日有冇机会睇到彩虹咧？根据小白头先咁样讲咧，喂，如果洒完一阵雨之后咧，再出阳光咧，系有咁嘅机会嘅。不过呢一刻咧，广播道嘅天气咧就系、是、非常正嘅，有啲微风啦，咁啊有啲云咧就遮住个太阳，咁但系嗰啲云都系白云嚟嘅，放心啊吓，唔系会落雨嗰啲云啦，咁啊令到大家又唔使超级晒，又有少少凉风，咁啊天气都算系咁啊，能见到相当好嘅，咁啊呢一刻望过香港岛嗰边咧，最高嘅建筑物都见得到啦，背靠嘅狮子山咧，成个狮子头都完全可以清晰咁样睇得到啊吓，咁啊至于可以同大家温习少少就系、是、啊究竟彩虹系点样形成嘅咧？ 系啦系啦， 好啦吓， 系啦，哦阿欧， 系啊， 哦点样点样形成啊？ 究竟彩虹系点样形成？我就问问两位拍档记唔记得咧？旧时细个睇书嘅时候系啦， 咪就系啲水气停留咗空气入边，经过阳光嘅折射咯。 系啦， 好叻啊小白。 照射去到半空入面嘅水滴同埋光线呢就被折射或者被反射啦，喺天空上面呢就会有七种颜色嘅光谱啦，就係、是、红橙黄绿青蓝紫啦，係气象入面呢一种光学嘅现象嚟嘅，咁大家又可以参详下、都要同下一代去讲下嘅， 係呀係呀，教嗰啲正确嘅知识啦，咁又唔好话唔知边个变出嚟啦，好唔该晒，咁转头今朝 Sport 一齐又倾下啦，详尽嘅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又有几阵雨，咁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啦，所以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酷热，咁但係局部地区仍然係有骤雨嘅，咁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咁而呢个时候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又讲下啲养生保健嘅话题啦。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Hello， 各位早晨 ，Bobby 早晨。 我知道咧，有好多女士咧，对于自己嘅月经方面咧，都会好困扰嘅。嗱，有时咧，有啲女孩子咧，甚至话咧，一个月可以嚟两次经期。 哦，咁其实呢我哋要睇下啦，其实系咪因为你经期乱咗啦，咁有机会系嗰个经期比较唔規律啦，咁另外一种可能性呢，或者比较常见嘅系一个正常嘅一个出血嚟嘅，就系、是、叫呢个排卵期出血，即系我哋话经间期嘅出血，即系经同经之间嘅出血，咁呢其实我哋正常经期呢大概系28日个周期啦，即系离经嘅第一日到第14日嘅时候呢，是这个所谓的排卵期。咁有少部分嘅女性呢，因为排卵期嘅时候呢，个雌激素个水平呢就短暂咁样下降。咁佢内膜呢嗰、那个雌激素突然之间少咗啦、就会出现呢个阴道有少少出血啦。咁呢其实西医就叫排卵期嘅出血啦。咁你中医就叫经间期出血。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比较新嘅概念嚟嘅。喺1982年呢，由我哋南京中药大学嘅第二届嘅国医大师夏桂盛提出嘅，但系喺1983年先列入呢个教学嘅大纲，即系先写喺教科书嘅，系啦。 咁但系咧，我想知道呢一个咧讲紧嘅经间期出血咧，同嗰啲咩肿瘤啊或者囊肿系咪完全冇关系噶？ 其實咧，我哋講緊呢個經間期出血，所謂嘅排卵期出血咧，其實咧係正常嘅一個反應嚟嘅。係。咁咧，如果你所謂嘅子宮裏面有肌瘤啊，或者可能有啲息肉啊，其實係一個比較病態嘅一個出血嚟嘅。咁呢啲病態出血咧，其實我哋要積極咁樣去處理啦。咁但係咧，我哋都會可以check 到就係、是、排卵期出血咧，一般咧就係、是、喺你經期嘅第14日出血嘅，咁咧就係、是、你排卵嘅時候出血啦，同埋佢持續嘅時間咧都比較短嘅、 嗯， 一般就一日或者最多3日。 嗯， 咁如果你係其他疾病嘅呢個出血咧，一般佢個時間就長啲啦，同埋佢未必係真係喺呢個排卵期呢個時間出現得多嘅。 嗯，嗱，上星期我哋就講過經痛啦，咁如果係講緊呢一種嘅經間期出血咧，會唔會都伴隨住一啲嘅痛楚嘅咧？ 其實都會嘅， 係 啦，所以咧，我臨床上面有啲病人咧就同我講話，誒點解好似嗰個肚嗰度又開始痛翻啦？唔通經期又嚟啦？咁、 嗯、 其實呢啲大多數都係經間期嘅呢個出血嚟嘅，咁但係佢未必要出血，咁可能出現一個小腹嘅脹痛啦，或、者腰酸骨痛咁，即係好似就嚟離經咁嘅一個情況。 嗯、 不過呢啲都係持續幾日啫。真系唔会长嘅。 咁除咗话头先讲嘅啲病理之外啦，咁点样能够最容易观察到自己系真系属于经间期出血呢？ 咁我哋首先要睇症状啦，好似头先巴比你咁讲啦，喺经期嚟完之后嘅第14日左右啦，即系排卵期嗰个时间咧，出现呢个可能小腹痛啊，或者腰酸骨痛啦、 嗯， 咁同埋阴道有少少出血啦，咁同埋咧佢出血一般就一日有只3日咁啦，一至三日啦。咁另外咧，我哋有時都會睇呢個基礎體温嘅，因為排卵期嘅時候咧，這個體温會升高嘅，即係我哋發現，你身體有排卵嘅一個現象啦。咁呢個時間你出血都係呢個排卵期嘅出血啦。 嗯。 咁另外咧，有啲子宮嘅內膜嘅活檢啦，其實都可以 check 到嘅。 嗱，咁我頭先講咗話，中醫同西醫分別都其實有斷到呢一個症啦。咁但係中藥同西藥方面嘅治療會唔會都好唔同噶？ 其實係有啲唔同嘅。咁咧，西醫嚟講咧，如果佢哋處理呢個病咧，一般嚟講就係用呢個雌激素咁樣去排卵期嘅前三日咁開始食啦。 嗯。 咁血止咗之後嘅一至三日停啦。係。咁我哋中醫嚟講咧，其實就我哋都會分呢個徵型啦。其實因為我哋呢個病，其實我哋都係即係1980几年先發現㗎啦。係。而家我哋夏桂成醫師佢哋嗰個分類咧，就係、是、分類有幾個行內比較認同嘅一個分類啦。 嗯。 亦都是我哋臨床上面比較見得多嘅。 嗯哼， 一般嚟講，我哋覺得呢個經間期出血咧，其實屬於呢個神陰虛啦。係。係啦，咁呢個神陰虛嘅經間期出血咧，一般嚟講咧就係咁，佢除咗出血之餘，咁佢有呢個腰酸骨痛啊、舌質紅啊，咁同埋脈象嗰度都會細索啲嘅。 嗯。 咁另外一啲喺香港都常見嘅就係呢個濕熱，咁咧就係佢除咗係一個陰道嘅出血啦，佢都會有啲白帶，同埋啲白帶比較黄啦，同埋可能有少少味道嘅，咁我哋都话啦，临床上面都好少话系一个单纯嘅一个症嘅，好多时候可能系肾阴虚加杂呢个湿热内，喺里边嘅，所以咧我哋建议咧就系、是、可能揾个医生帮你睇一睇，咁睇下你到底系咩一回事啦，咁、你先嚟服用相对嘅啲药啦。咁呢一般嚟讲你话常见就係肾阴虚同埋呢个湿热啦。咁、都有啲人呢係一个血瘀嘅。咁血瘀嘅症状呢就可能係嗰个经间期出血个颜色比较黑啲啦。同埋有啲血块嘅。呢啲情况就係要护血化瘀啦。呢三个症型係比较多见嘅。咁当然啦，我哋都会出现一啲咩屈火啊，其实都教科书里面都会有嘅。係啦，咁就係要根据你嘅身体嘅情况我哋嚟判断囉。所以呢啲就建议真係搵返一个专业嘅医师去可能把下脉，咁去睇下你到底係属于咩型嘅。如果你真係有呢、这个阴道出血嘅时候，咁你先服相应嘅啲药材呢就会帮助到啦。因为其实好似肾阴虚咁，你有啲阴虚嘅话要滋肾阴嘛，咁好多滋肾阴嘅药咧，其实系去助湿嘅，同埋会增加个湿热嘅，系啦，咁你食错药就真系会反方向啦，系啦， 呢、这个都好紧要啊，即系要根据翻自己嘅体质啦，然之后就配合埋嗰啲症状咧，先至好去食药，就唔好自己乱咁咧，当正自己都系同一个症状咧，就去食一种成药啦。 系啦，唔好隔篱咩朋友话，食呢只药好，咁啊跟住食呢只药，咁其实就可能分分钟系食错咗嘅。 其实咧，如果中医嘅话咧，医嗰啲月经失调啊，或者头先你讲嘅呢一种症状咧，个成效好唔好噶咧？ 其實中醫處理呢個排卵期出血咧，其實個效果都幾好嘅。係，當然啦，我哋話而家西醫咧，因為佢有呢個陰道超聲啊、陰道鏡啊，或者可能有啲即係檢查啦。 嗯， 咁其實咧，我哋可以排除一啲病啦，即係頭先好似芭比你提出嘅，即係呢個子宮肌瘤啊，或者呢個息肉啊。 嗯， 咁其實呢啲都會令到呢個經期失調嘅。 係， 咁我哋中藥咧，其實咧就唔會即刻補充你呢啲荷爾蒙嘅。 嗯。 咁我哋一般嚟讲咧，我哋就比较温和嘅药方去调整卵巢嘅呢个功能啦。咁我哋排除有啲疾病咧，其实西医嘅效果系 OK 嘅。咁、但系因为有啲荷尔蒙我哋都唔建议，即系雌激素嗰啲都唔建议长期食噶嘛。 系。 咁我哋其实中医比较温和嘅药方咧，其实系帮助个卵巢咧恢复个功能咧，嗰、那个系安全性比较高嘅。 嗯。 咁我哋医师咧就会根据你个脉象啦、脷胎啦，同埋可能你嘅面色啦。即係所謂嘅望聞問切啦，當然啦，因為係經期嘅關係，我哋都要睇翻你經期嘅出血嘅時間啦，出血嘅顏色啦，個量多唔多啦，會唔會有其他嘅症狀？即係譬如話會唔會乳房脹痛啊、頭痛啊、手腳冰冷？因為中醫係一個整體嘅一個辨證，即係唔係話邊度出血就止血咁簡單，我哋都要睇翻你係屬於咩型嘅。咁咧，我哋一般嚟讲咧，就系、是、中药嚟讲咧，调理经期我哋大概需要三个月嘅时间。 系， 因为你经期一个月先嚟一次啫嘛。 嗯。 咁你一个月其实睇唔出咩特别嘅。 嗯。 咁但系如果你持续咁样食一个月咧，通常咧嗰、那个症状都会改善嘅。咁第二、第三个月就系持续用呢个药咧，就系、是、一个巩固嘅疗效嘅一个作用啦。 嗯。 咁但系咧，如果你三个月之后都系差不多，都系经期都系成日都系出血嘅，经间期都出血嘅。咁呢個時候咧，我哋都建議中西結合。咁最好咧就去睇下西醫檢查下子宮啊、卵巢啊，睇下有冇啲腫瘤啊、或者息肉啊、或者肌瘤啊，甚至乎有啲內分泌嘅失調，睇下會咩有啲問題咁啦。 嗯，老生常談啦，就係話咧預防勝於治療。咁有冇啲乜嘢嘅中藥咧可以俾我哋保健嘅時候咧，就係、是、可以預防頭先講嘅呢一種經間期出血咧？ 可以試下用呢個田七啦，咁大概一錢咁樣沖水飲啦，因為田七有啲止血嘅效果嘅，係啦，咁咧呢個適應啲比較輕微嘅啲症狀嘅病人啦。咁但係如果你用咗都解決唔到嗰個問題，就真係要睇醫生啦。咁平時咧就唔好太勞累啦，多啲休息啦，同埋咧因為有時候呢啲我哋話盆腔啊或者陰部嘅呢個感染咧都會加重呢個病情嘅。咁呢啲都要小心啲，保持呢個陰道嘅乾淨啦。咁平時都係熱敷，同埋情緒都會影響個經期嘅混亂嘅，因為係同個荷爾蒙有啲關係啊嘛。係啦，咁我哋就建議呢個情緒都要穩定啲啦，平時做多啲運動，增強呢個體質。咁另外咧，因為佢都同呢啲熱啊有啲關係嘅，所以咧我哋就話啊，啲辛辣啊，或者啲比較刺激性嘅食物。就少食啲啦。 咁啊，大家都可以试下遵照今朝早咧，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咧教我哋嘅呢啲保健方法，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啦。 好， 好啦，唔该晒 Victor， 拜拜。 晨光大学， 借肩薄背弃世界太多灰暗。靠这个小伙子天天发问，从没怕难题过分，就撞向巨人。那一次狠狠背弃你的关心，说一句最好再不必过问，却不知当天你的伤心。从来没有什么事使你放心，跌倒了却始终有你这依靠，才能令我面对世间所有纷争。哦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转当天再一起。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每一次碰到最冷冷的诅咒，退守到暗黑孤单的宇宙，唯独你无常照亮，站在我背后。

好啦，朝早7:38嘅时间啦，继续翻到嚟。今朝 spot 到你，你好啊，欧。 早晨，小白。今日咧，先恭喜拜仁封王先啦。虽然唔系赢得多，作客咧1-0赢咗云达不莱梅啦。咁啊，云达不莱梅其实上半场嘅时候已经顶唔顺啦，已经俾拜仁攻入咗1-0啦。 点顶啊？对拜仁。 咁啊，呢一个赛果咧， 降班咧咁佢 维持到好似仲有啲滑言率嘅，因为拜仁系提早封王啊。 系啊系啊。 咁即系意味住咧，就算喺嗰个护级漩涡嗰度咧，仲有几队可以打下嘅。咁啊，仲有几 round 嘅赛事啦。咁啊，唔知云达不莱梅可唔可以踢得好啲？其实你问阿欧咧，琴日嘅嗰场赛事睇翻少少精华啦。咁其实拜仁咧，都攻得好厉害下嘅，但系云达不莱梅咧，亦都系算守得几好噶啦。如果唔系俾人大炒啦，1-0算系 1-0嘅就 当 系 咁噶啦。 四个字啦，输少当赢啦， 系啦，虽败犹荣啦，用另外嗰四个字。 拜仁真系德国嘅班霸，系咪？ 系讲得冇错。喂，今日咧，叫做足球迷咧又冇得瞓啦。啊，讲紧乜嘢咧？英超开打啦噃。 哦，系。 喂，曼城主场对阿仙奴啊。喂，睇下英超嘅积分榜，久违咗积分榜，同大家睇翻之前个积分榜先啦吓。咁啊，利物浦咧依家遥遥领先嘅82分咧，第一位啦，掌控咗，咁啊应该咧提早夺冠啊，亦都咧高唱入云噶啦。咁第二位嘅曼城咧争好多分嘅，第一位头先话82分啦， 系啊， 曼城得57分嘅啫。咁啊，爭20幾分啦，20幾30分啦。咁啊，今日贏埋阿仙奴多多3分，即係60分啦。整整咁樣爭22分。 你都係阿仙奴球迷，你又會覺得佢一定贏阿仙奴嘅咩？ 阿仙奴要俾啲力踢啦。其實真係好飄忽啦。如果佢哋今年唔係踢得咁飄忽，唔會依家聯賽排第9啦，係咪先？如果佢哋今年有機會可以喺 Big Six 啊，即係前六嗰度咧去鬥爭嘅話咧，唔會依家排第9啦。咁究竟會踢成點咧？都真係唔知道咁樣。再數落去咧，第三位係李斯特城啊，53分。至於車路士咧，48分啊。喺第五至到第9位咧，好多都係勁旅嚟噶，包括咧第5位嘅曼聯啦，第8位嘅熱刺咧，仲有第9位嘅阿仙奴。咁样，咁大家都系争紧前六啦，因为下年有得踢欧洲赛啦，咁都系为咗呢一个嘅叫做较劲啦去争取嘅。 不过今年特别啲，大家争嘅唔系前六， 系 大家争嘅系前五，因为咧曼城嚟紧呢两年都欧洲赛 水 系嘛， 冻过水 啦 ，say goodbye 啊！ 睇下打唔打得甩啦，依家仲有少少悬念嘅。 吓， 咁你讲真啦，你唔俾佢打欧洲赛两年。咁佢梗係上訴到底㗎啦， 佢梗係啦， 上訴 唯一一條路就係上訴， 上訴上訴上訴上訴，咁究竟上訴得唔得值呢？咁得值咪有得繼續玩咯。歐洲賽方面啦，上訴唔得值呢，咁就麻煩啲啦。咁老實講啦，暫時呢嗰個判決呢就對球員方面唔太公平嘅，因為唔係球員嗰度打架波或者出術啦嘛，咁所以嗰啲阿圭魯啊，即係阿古魯啊、斯達靈啊嗰啲球星呢，或者迪布尼嗰啲呢，唔知有冇諗過走啦，冇得踢歐洲賽，又少咗機會喺歐洲嘅賽場嗰度亮相啦，咁樣有機會都令到佢哋呢有啲離心嘅。咁睇下領隊方面要怎样好好去教导啦，或者好好去安抚民心啊，或者调翻转头领队啊，可能自己先走先， 高迪都唔出奇啊， 高迪奥纳走先一步啦 ，sorry 啦，咁多位兄弟， 拜拜啦， 我跳船啦，咁样 系啊，喂，但系睇翻曼联咧，其实佢而家就话咧排第5啦，咁佢咧就落后车路士3分啦，咁佢嚟紧嗰两场咧都叫做舒服波嚟嘅啫， 系啊， 即系嚟紧两场对阿士东维拉同埋呢一个嘅班尼茅夫咧，都系算你啲下游嘅球队， 系啊，咁啊轻松执分啦，不过去到6月20日咧就有场硬仗啦，热刺咧就对曼联啦，呢场又比较硬少少啊，咁啊都系啲有竞争味道嘅赛事啦，咁睇翻咧今晚啊，阿士东维拉咧对石飞联1:00开波啊，3:15咧先到曼城对阿仙奴嘅，咁啊小白都有一路同我哋跟进开咧，英超方面咧有啲新嘅一啲叫做规则啦，要俾我哋去知道嘅，包括咧个换人名额嗰度咧由3个增加到去5个啦，后备名单咧就7个加到去9个人啦，继续咧沿用 VAR 啊，亦都咧球员唔可以喺场内或者 者球員通道嗰度咧抹鼻涕或者吐口水，如果唔係咧，隨時啊場外都俾啲懲處你啊，即係 忍下啦， 係啦，咁啊改下個習慣啦。每場入場嘅人數限制喺300人之內啦。球場入面咧分為紅區啦、橙黃區啦同埋綠區三個區域嘅，當中咧紅區嘅限制咧就最為嚴格啦，只有球員呢啲主要嘅人員咧先可以啊進入咯。咁啊上下半場咧各有1分鐘嘅飲水時間。嗱呢個飲水時間就係英超方面比較新鮮嘅，係 咪上半場30分鐘嗰陣時飲水定係？ 有兩個30分鐘可以飲。如果30分鐘咧有一啲喂。三十分鐘啱啱我起腳射波喎，奧巴美揚單刀喎，咁冇理由吹停啊！咁會揾一個大概約莫啊安全啲嘅時間，即係大家冇咁大爭議，大家喺度猜下猜下、遊下遊下嘅時候，咁球證咪吹一吹，哎飲水有個飲水嘅動作咁樣，咁大家咧又好似放飯咁樣，成班工人哦飲水咯。 其實有個飲水時間咧都幾奇怪，即係某程度。如果我係球員嘅話咧，好啦。我踢到28分鐘，我原本諗住攻嘅，跟住不如又見望一望佢追到嚟30咯喎， 飲水先， 不如猜得兩句， 飲埋水先 啦，球證吹一吹之後先再飲水咁樣， 係啊， 飲完水再攻過啦。 係啦，有啲球評家就話咧，30分鐘咧常常都會有界外球同埋角球嘅，意思係乜嘢咧？咁橫掂都係啦，知道你30分鐘到大概就吹個水 break 啦，咁你。搏下个球咯，有个球点啊？咁球证未顺理成章咁啊，饮水咁，大家等开个球之前，咁大家都 take 个 break 咁样啦， 系嘅，系嘅。 好咁啊，都几有趣啊吓呢啲嘅事件。咁点解会有饮水嘅时间咧？同叫做听众交代翻啦。咁啊，你见到香港都咁鬼热啦，叫你大热天时啊踢波啊，英国方面都有机会有酷热天气警告噶嘛。 系啊， 咁你啲球员。饮啖水啫，好人道啊！因为旧时英超嘅赛季大概呢啲六月中咧，其实已经尘埃落定噶啦，冇乜波踢噶啦。咁你而家 口暑嘛， 系啦，六月中依家仲系方兴未艾咁样，哇有排踢，你随时踢到七月啊，唔搞翻个饮水 break 咧，啲球员真系好容易打柴啊吓。好啦，转个角度咧，喂，有啲NBA 嘅球员咧都对足球有兴趣、啊，讲紧咧就系 KD 杜兰特啊，咁啊冇篮球打 NBA 未开波嘅时候咧，竟然啊！钱多起上嚟咧，进军美职联，咁啊入股咗咧呢个美职联嘅费城联啦。 哦，入股啫，佢唔系踢埋一份， 系踢埋一份，即系钱多啊，想买下嘢啊。咁我同你咧，钱多嘅时候买下咩？玩具啦，俾啲你俾阿小小白玩下啦。我钱多都系买下手表啫，人哋钱多咁点啊？买对波咯， 系啊，玩下咯， 玩下 嘅咋， 玩下咯，入下股咯，咁样几咁唔同咧？啲生活大不同，我哋都可以买对波噶，喺嗰啲足球嗰啲育成游戏嗰啲咧，Football Manager 嗰啲 波衫啊，都要睇住个价钱买啊！我哋 系啊，波衫唔系可能保唔住份工啊，卖波衫添啊，卖波衫求荣啊，正所谓唔知道啊。咁啊，讲多少少杜兰特今次入股先啦吓，咁啊。真係啦，咁啊呢位巨星呢就成为咗老板嘅行列啦，咁样呢就入股啊呢、这个美职联嘅费城联啦，咁啊持有呢 5% 嘅股权啦，咁啊亦都冇清楚咁样交代呢 5% 呢究竟啊係用几多个价值去买啦，但係呢原来杜兰特呢接受访问嘅时候坦白咁样呢讲话完成呢个收购呢好高兴，但係呢就未满足嘅，佢嘅梦想呢竟然係想拥有一支 NBA 嘅球队啊，即係同波神米高佐顿嘅宏愿一样啦，咁啊，现在咧先喺呢个费城联嗰度嘅做下一个小股东先，感受一下做老板啊，究竟有啲咩嘅唔同嘅决策咧，咁样啊吓，咁啊提起 NBA 球员咧踩过界咧，都唔系新鲜事噶啦，最经典咧就系呢个太阳嘅名宿啦，控卫啊，拿树啊 ，Steve Flash 咁样啊，呢一位咧加拿大嘅国手咧喺2008年咧已经买咗呢、這个加拿大白帽咁样啊吓，咁啊当年亦都踢得唔错啦，咁样所以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有机会我同小白有钱咧都 点啊，买翻对波啊， 系啦，买对波玩下，希望讲得出呢个说话，几咁轻松啊！喂，小白， 呢、這个都唔系我梦想噶啦，我放弃咗噶啦。 呢个系有咩做啊？ 你闹我系咸鱼算啦， 未必嘅，你得嘅。 诶，冇啊，喺一本职业棒球队嗰度入咗啲股份啫嘛。 蒲和红钻而家开始玩下咯， 系啊，买少少蒲和红钻咯。当年都有份踢嘅，嗰啲明叔沙蒲之良嗰啲，诶、哎，有啲情 小野新意啊，咁诶几中意，咁咪买下咯。 一定要用翻啲叔父嘅成日，都有一定嘅年纪先做到嗰件事啊吓。咁啊，朝头早诶，琴日见到彩虹啊，今日发下白日梦啊，都希望大家都开心啲啦。 系、啊，喂，讲多少少，即系喺呢个德州嘅高尔夫球挑战赛啦，咁啊透过附加赛咧，咁啊分出胜负啦。不过咧，嗱，重点就唔系话边个赢。重點咧就係因為今次都係冇觀眾入場啊，咁啊好多嘅高爾夫球手咧，佢哋都話贏唔贏，其實個感覺咧好奇怪， 哦、即係冇乜氣氛， 冇氣氛啊！第一已經冇曬拍手啊，即係你打咗球咩唔知 小鳥、啊、 小鳥咁啲啊，哦冇曬嘅，咁你淨係聽到自己揮乾嘅聲、哦，然後自己行過去執波又好， 執波唔使有執球同嘅應該揸嗰個高爾夫球車又車你過去咯， 咁你成個過程咧，其實佢哋都話。 好似练波，练波 多次比赛嘅，咁不过咧都系希望快脆啲咧，咁、所有嘅球类活动啦、运动啦都可以恢复翻正常，咁就好啦吓。 谁可这身保卫赴宴里无常世，无办法以一挡百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任系或是变化系，土遁或冰火魔法。行道上都很请任意发挥，剑术像浪客壮丽，或你怕死像我妻，要是同路去，未怕乱世，好比个性没流露，出狗也拼命狂吼，各自其法，要各自变好，谁可？这身保卫奉献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挡百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新世。像内美脆弱，可站后侦察风向，然后为身边的呐喊拍掌。假使碰上是残局，多得索帕再回复，血已填满，哪会有退缩？神光始终不灭，烽烟里银魂里同面对。每刻心碎，哪怕又流泪。如果要把鬼灭，要恶人粉碎，唯独你前来，尽处跨过去。你我他能互相组队，路遥没顾虑。 赛都开始咧，见到譬如德甲方面啦，见到拜仁赢咗啦，仲有咧几轮嘅赛事，好快脆咧就会知道边啲嘅球队咧系需要降翻啊。不过咧。 虽然咧佢哋就降班，但都有啲个球队咧会升班噶嘛，系咪？咁我哋向好嗰方面谂，向开心嗰啲情况去到谂咧，个人咧会开心啲。而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80%啊。Tony 嘅作品叫做《鬼灭之刃》。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国际新视野，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今朝早咧就要同大家讲下啲咧爱情长跑嘅新闻啊。 好啊，嗰只 sweet 啲嘅歌先。 系啊，好啊。嗱、啊，点解会结婚呢？好多时咧，啲人就系觉得啊，拍咗拖一段时间，已经觉得咧对方系好适合自己嘅对象啦。咁、所以咧就会想即系再进一步啦，叫做咧用一纸嘅婚书咧去正正式式咧两个人一齐携手就迈向另一个新嘅阶段啦。 啊 咁我自己就覺得咧，其實如果你中意嗰個人嘅話咧，包容到佢嘅缺點啦，大家又相處得舒服咧，咁其實基本上咧，去到結婚呢一個嘅位置咧，我覺得都好合理嘅。 係嘅， 嗯， 有好多即係叫做同居，我識啲朋友啦。 嗯 同居咗一段长嘅时间咧， 考察咗， 系啦，咁佢哋咧都已经有个共识咧，啊，佢哋嘅谂法系咁啊，佢哋共识就系唔结婚嘅，但系咧佢哋都会考虑咧系签一签字嘅，因为嗰个关键喺边度咧，佢哋就话反而譬如影唔影结婚相，摆唔摆酒，通唔通知咩屋企人嗰啲，佢系对佢哋嚟讲唔重要，咁、但系因为佢哋两个咧系彼此都爱对方啊嘛，系咪？咁所以先至一齐可能住咗好多年咁样，反而佢哋考虑嘅咧就系、是、啊，当我一有啲譬如可能头晕身痛咁样需要入医院嘅，咁我梗系希望我最爱嘅人喺自己侧边帮我做啲嘅决定噶嘛，系咪先？啊，但系原来喺法例上咧，嗰、那个人做唔到呢个决定。 嗯，因为唔可以系家属啊嘛，如果有啲乜嘢签字嘅话， 冇错啦。咁佢又要可能要搵翻我阿爸，搵翻我阿妈咁样。咁佢哋就因为反而考虑到呢一样嘢，就觉得啊、哎，不如我哋。就唔會好搞好多，譬如婚禮嗰啲就冇嘅，但係淨係簽一簽個紙。咁喺呢個法例上咧，佢哋就覺得咧，用呢個方式繼續相處咧，就會方便啲咁樣咯。 咁、你呢個朋友都諗得幾周到，即係佢諗嘅都係啲比較實際啲嘅。 係啊，好實際啊！呢啲人真係 係啊。咁啊嗱，點解今朝突然之間講起呢樣嘢咧？就因為咧，今朝早打開報章嘅時候，見到一單新聞咧，就係發生喺印尼嘅。咁啊，因為印尼咧，其實你大家都應該知道啦，佢哋都係信奉伊斯蘭教為多啦。咁當然都有。其他嘅宗教嘅，咁但系都比较多嘅印尼人咧系信奉伊斯兰教啦。咁、当然喺当地嚟讲咧，其实咧同性嘅婚姻咧就并唔系合法化嘅。 哦，系啊。 咁即系譬如女性系唔可以同女性结婚啦，即系根据佢哋嘅法例，咁啊只能够同男性结婚嘅啫。咁好啦，啊，万一如果一个女性遇到一个自己心仪嘅对象，嗱、应该咁讲，佢一结识佢嘅时候咧。佢系一位男性嚟嘅，佢觉得佢系一位男性啦吓，至少，咁啊，跟住拍咗拖三个月之后咧，先至发现原来对方咧，即系自己交往紧嘅呢一个对象咧，系一位女性。 哦， 咁但系咧，当其时咧，佢已经觉得 本身都唔知道，原来 系啊，一识嘅时候都唔知道系女人嚟嘅。但系即系一路都以为系男人，因为我估可能嗰啲扮相啊、衣着都系比较男性化啲啦。 好 man 啊，觉得佢行出嚟 系啦，我估应该多方面都觉得好 man。 系咯， 因为冇留拍咗多三个月先知啦。咁啊嗱，跟住咧，佢知道咗嗰个对方咧系女性之后咧，佢觉得唉，但系因为实在太爱佢啦，唔紧要啦，即系就唔会再谂到咧佢嘅性别系男定系女啦。咁于是乎咧就继续一齐啦，并且咧喺当其时咧嗱三个月嘅啫。就接受咗對方嘅求婚，就決定咧一齊就步入人生嘅下一個階段啦。 哇！真係都好厲害噶，好快喎、三個月。 係啊，其實都好快。 係咯。 咁不過佢哋我即係得知有好多人嚟朋友都講咧，佢哋嘅婚姻咧，即係一認定咗對方咧，就可以好快去結婚噶啦。即係同香港好多人就唔同啦，即係覺得咪應該了解翻三五七年 睇定啲先啦。 即係就唔係咁諗嘅。咁好啦，跟住咧過咗兩個月之後。咁即系其实佢哋一齐咗五个月嘅啫，嗰阵时系，呢两个人咧就真真正正喺当地，即系印尼咧就依循呢一个伊斯兰教嘅结婚仪式咧就结婚啦。嗱、咁因为印尼嘅结婚咧都几大阵仗噶嘛，大宴亲朋啦，要摆好多围酒啦，总之叫晒所有你识得嘅人嚟啦。咁呢、个时候咧就大件事啦，因为咧结婚嘅时候咧。父母咧見過曬家長咧，都唔覺得有咩唔妥嘅，都係覺得啊，自己個女咧都係嫁一個男人啦咁。啊，誰不知去到結婚婚禮當日咧，就有啲親戚咧覺得有啲唔妥喎。 係 啲親戚見到阿新郎哥嘅扮相啊、言行舉止嘅時候咧，就懷疑，誒點解呢個新郎好似唔係幾似一個男性嘅咧？ 哦， 就发现了，即当他细问之下交谈间呢，发现了原来呢对方是一名女性。 哇，啲亲朋戚友咁快睇通睇透 嘅，呢个就证实咗 咧，都要三个月。 呢个证实咗结婚嘅时候咧，嗱啲亲戚通常睇咩啊？睇下对方咧啊，我家底得唔得，我样得唔得，啲言谈得唔得？咁原来咧就真系由头就睇到略脚， 系啦， 就发现咗对方咧就并不是一名男性，而系一名女性。 系， 于是乎咧就将呢件事咧，系其实都几犀利，即系嗰啲姨妈姑姐咧， 本身可能系嗰、那个新娘子渣啫，三个月先知 道。唉，人哋话爱情即系对眼睇唔到噶嘛，系咪先？总之觉得好爱嘅就乜都唔睇啦，咁然后咧就揭发咗咧，当场话：诶，呢个好似系女人嚟嘅咁。 嗯， 就跟住咧，佢哋女方嘅家长就认为系一个骗局， 哦， 即系觉得哎呀，女你咪俾人呃啊咁。即系佢又唔谂啊，其实个女一早知嘅。 嗯， 咁于是咧就好冲动地就报咗警啦。 哎呀！ 咁跟住就当场呢个婚礼咧就变成咗咧就系警察嚟拉人啦，咁、就将咧呢一男唔系呢两个女人应该咁讲，一个21岁一个24岁嘅两位女士咧、 啊、 就拉咗啦， 系啊，因为佢哋当地法例唔容许啊嘛， 系啊， 系咪先？ 咁而且即系佢哋啲亲戚点解会咁大件事觉得报警同埋骗局咧？因为佢哋觉得咧你欺骗咗个宗教，因为佢哋对于即系呢个宗教都系非常之尊重啦、啊，你仲要用呢个宗教嘅仪式喺呢？一个宗教不容许和法例都是不容许的情况，但是你两个女人想着结婚，于是就被警察拉了、啊、看回的条文，原来如果是行使了这个的、罪行的话，最高判刑是监禁6年、 哦、因为他们还有些虚假文书，随时都 是啊，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发展了，希望他们、啊、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将会在下星期二和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一起出席网上筹款活动，是奥巴马自四月表态支持拜登之后首次现身拜登的竞选工程。拜登向支持者发出的电邮显示，他和奥巴马当日会透过互联网募捐，并且一同回应支持者的提问。奥巴马形容今年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是大家有生之年最重要的选举。他又向旧政府人员发表30分钟的演说，鼓励他们尽力支持拜登的竞选团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7.28， 瑞士法郎 0.951， 加元 1.355， 人民币 7.088， 英镑对美元 1.258， 欧元对美元 1.127，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6。日经平均指数报22,401点，跌18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22美元，卖出1,728.6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喺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出。 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喺加龙村，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2020年7月20日或之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二台六月新一分，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桂花田做节目真系好认真噶，包括今季嘅资料咧，我会喺电脑揾啦，手机揾噶。 咁即系上网揾啫。 我研究个题目咧，好认真嘅。嗱，个井嘅起源啦、好处啦、禁忌咧，乜都揾噶。 所以咪几个礼拜都讲井咯。 想知道风骚快活人玩得几认真，记得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搜集资料要认真，揾井都要好用心。 Daddy 食饭， 乖。 妈咪吃饭， 乖。 妈妈吃饭， 乖。吃饭啦！ 哇，呢、这个家庭会唔会逼咗啲呢？电视纪录片集《出位家族》，今集主持人搬入伦敦一个一夫两妻一个仔嘅家庭寄居三日，近距离观察开放式婚姻究竟系利多于弊，抑或弊多于利？听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是、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听到头先咧 ，Heidi 咧都有份踢歌啦，咁啊，听到你嘅声音啊，当然要透过大电波啦。Heidi 早晨， 早晨啊，欧，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 系，仲有 Barbie， 早晨啊， 系 Heidi and Barbie，Oh yeah，Oh，Heidi and Barbie， 我哋就已经加晒三个主持人嘅名啦。咁啊，喂，不如咧先睇下今日嘅天气先啊，好嘛？ 大家都话啦，琴日好多人睇咗彩虹啦，见到啲咁靓嘅相之后，今日会唔会再有机会咧？都可能有啊吓。睇翻今日天气咧，就系、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有几阵嘅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噶，吹和缓嘅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大致天气酷热啦，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噶。现时外边室外气温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1%。头先揸车翻嚟咧都见到咧，已经有蓝天白云 天啦。系啊，咁啊真系。有冇机会见到彩虹呢？就未知之数、见到当然要影张相啦。记得啊，拍低架车先影啊！如果你系驾驶人士，唔好一边单手揸太，一边单手揸手机，咁啊比较危险啲啦。咁啊，有阵时真系嘅，啊上天对我哋都几好啊吓，俾我哋睇下啲咁靓啊，五颜六色啊，即系有红橙黄绿青蓝紫嘅彩虹啦。咁啊。同大家睇埋今日嘅通城，咁啊，今日咧，闰4月26啊吓，咁啊，宜系咩？适宜啲咩？适宜祭祀咁样，忌嘅嘢就比较多一啲啦，啊，出行啦、栽种啦、针灸啦，同埋掘井。啊！呢啲都係比較多一啲啊，唔好做嘅嘢啦，咁樣。但係咧就適宜祭祀咁樣。啊！我依家睇緊呢個通勝咧，就有埋吉時點嘅喎。 哦，係幾點啊？ 講埋啊！ 真係㗎？哦，咁好啦，講啊，吉時就係啱一陣間9点钟啊，9点到11点啊 九点到十一点， 都系我哋嘅节目同风骚嘅黄金时间。 掂啊！所以如果今日即系有啲 吉时九点钟，唔该大家开工咯， 开工啦，或者有啲新娘子准备出门咧，应该都要拣呢啲时间咧，咁就啊无往而不利啦。咁啊，开个好头啊吓，有一个好嘅日子咁样。咁啊，天气都相对热一啲啦。问问两位女士啦，咁啊，呢啲天气会唔会都搽翻啲防晒噶啦？已经 系要啊，阿爸咪，但爸咪咁白净，你都系唔系点晒得黑噶？系咪啊？ 我唔中意晒咯，因为一晒咧，好容易啲皮肤会好干啊。咁所以我就宁愿咧避免晒啦。 我正正都有呢个嘅情况嘅，就系譬如我琴日有个户外活动啦。咁前日去做一个 rehearsal 嘅时候咧，就冇预计到，咁啊结果晒咗个零钟之后咧，都唔系直晒啦，有时都会遮下啦，或者背向个阳光。即刻翻屋企咧，个面都系掹掹紧，要连续两日做翻个水分 mask 都仲未补得晒。 要补一补啊，真系可能咧水分 mask 之外咧，仲要饮多少少水啊。咁啊，提提喺户外工作嘅你啦，咁啊天气热咧都饮翻适量嘅水咧，咁就正啦。 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八点十三分啊 ，Heidi 啊，琴日咧港股表现都几好、啊，升翻567点啦，咁啊，跟随外围市况继续做好啦，咁啊，唔知今日咧仲有冇机会再升啊吓，咁啊，要交俾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咧睇实个大市先啦 ，Kenny 早晨。 早晨 啊 ，Kenny， 喂，睇到咧，市况咧又忽然间好翻好多，琴日咧都冇谂过升得咁澎湃 嘅，系咪好似琴日咁骤雨中嘅阳光嚟，或者个彩虹嚟？ 彩虹系咪出来了啊 ，Kenny？ 呢排都系即系我哋都讲过啦，呢排个市况方面都系会咁样比较波动嘅，但系波动得嚟嘅话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即係 range 裏面啦，即係如果港股計嘅，我覺得佢都喺23,000至25,000点裏面呢個波幅啦。咁其實即係我都係對後市樂觀嘅，不過都係有講即係25,000点咧，就其實就未必咁輕易就突破得到嘅。咁所以其實都係個幅度。咁最主要原因就因為近排都係嗰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因為疫症啦，第二就係一個好重要啦，就喺呢個就係封錢啦。咁你睇翻點解會係呢個升翻轉頭咧？就因為聯儲局話咩啊嘛，就會係將開始買啲企業債啊嘛。咁同埋就之前都有講就話佢每個月方面咧都繼續買1,000几亿嘅美金嘅債啊嘛。咁其實即係變相就繼續係泵入呢個流動性喺一個經濟體系啦。咁水浸嘅情況之下咧，嗰啲資產價值就會升啦。咁所以就但係實體經濟又係唔係好突喎？你見咧，其實美國都好多大企業方面咧就話要清盤啊、破產啊等等各樣。 係咯。 咁所以咪變咗好似。即係好兩極化咯，而家 係，但係嗰兩極都幾誇張喎。實體經濟咧就明明係下滑嘅，亦都失業率咧係越嚟越高嘅。咁但係咧政府方面咧就出手啦，加大力度啦。咁嗰、那個整出嚟嗰個財富效應或者整出嚟嗰個投資力度係咪真係可以 cover 翻嗰個傷痛咧？咁啊 ，Kenny， 你點去分析咧？ 嗱，呢個問題就係好似我哋之前講過好多次，就係話咧，呢個量化寬鬆為留下嚟嘅後遺症，就係不斷咧就係喺度發酵，咁就係導致到咧有資產嘅人咧就好 happy 咯，即係如果你揸住股票啊，揸住樓啊，就完全係水漲船高啦。咁但係你真係實實在在去做一盤生意，或者你係一個打工仔，或者一啲基層市民嘅話咧，就梗係好唔 happy 啦，因為你個經濟唔好啊嘛，但係你經營有困難啦，跟住。冇人工加不特止，仲可能有機會係放冇薪假，或者係俾人裁員啦咁樣，咁變咗呢個貧富懸殊嘅問題方面咧，就是、一個代價咯。 嗯， 我想另外就讲啦，你话个钱方面啊，好似近期大家都系几炽热啦。除咗个天气之外咧，就系个新股市场。Kenny 睇翻咧，嗱咁啊，啱啱有两只嘅医疗股份啦，包括就系呢一个嘅康基医疗啦，9997啦，同埋呢一个咧就系海吉亚嘅。嗱，两只嘅医疗股份咧都系首日招股咧都录得呢个超额，就预咗噶啦。哇，但系个超额倍数都几夸张。 爆飞 系啦，嗱，康基方面咧就超额方面咧就225倍，咁啊呢个海吉亚咧超额咗系129倍，好火爆喎！系咪大家对于无论系新股，甚至乎呢两只，尤其是系内地医疗嘅股份，都特别有个憧憬啦？吓， 一来个市场气氛好咧，就IPO 就特别系好啲，因为IPO 始终你系摆咗钱落去之后要几日之后先至上市啊嘛，咁所以形成咗如果个市场气氛唔系咁好嘅，咁大家都唔会抽 IPO 住，因为都唔知几日之后咩事噶啦。但系而家市场气氛都 OK， 同埋都系资金充裕嘅话咧，咁特别利好 IPO 嘅。咁再加埋通常呢啲医药啊、医疗啊呢啲嘅话咧，都系市场而家中意炒噶嘛。咁所以形成咗就特别即系受追捧咯。不过我觉得就焦点都应该系睇啲中概股里边嘅，即系其实尤其是京东啊呢啲嘅话咧，就即系更加会火爆啲添。 系京东，我同 Heidi 都想睇啊，但我哋冇中签啊嘛，你中签率咁低，咁点算啊 ，Kenny？ 我又觉得你又唔使失望嘅，即系好似等于网易啊或者之前阿里巴巴啲，始终你第二上市啊，你唔系 expect 话第一日无端端就升得好劲噶嘛，因为你始终喺美国系 trade 紧噶嘛，你就算系香港第二上市。都唔會改變佢基本面噶嘛，咁所以變咗慢慢買都未遲嘅。咁但我又覺得，即係喺相對網易嚟計嘅話咧，京東係吸引力大啲嘅。 咁係咪都好似網易同埋之前阿里咁樣，有機會穿一穿招股價或者跌穿招股價嘅時候，或者貼近招股價嘅時候， 先鬧你係咪？ 係啦，咁嗰陣時先出手 啊！啦，又冇咁貪心要跌穿嘅。 係啊，咁啊係啊，如果咪啲散户股民啊鬧死我啊，有啲 係 啊，抽到嗰啲朋友係咪應該賺餐茶錢就算，定還是應該長期持有啊？你覺得 Kenny？ 京東我都可以加耐少少嘅，咁但係就即係如果你話係嗰個頭先講網易嗰啲咧，就真係唔好太貪心住，因為點解咧？你相較騰訊方面咧，騰訊實在太勁啊嘛。咁大家都係手遊嘅話咧，咁你長線投資嘅梗係揀只騰訊咯。咁同埋你又唔使太過即係貪心，因為你嚟緊仲有好多隻中概股啊嘛，咪食當三番咯。 係啊，哇，好樂觀，果然琴日低啊！大家睇到彩虹之後咧，個個人個心情都好起上嚟，亦都笑眯眯。 係轉策略嘅啫，即係呢個時候咁，好似 Kelly 咁，物食咁，但你自己留意住市況啊，跟緊啲都有個機遇嘅。 啱，我哋都冇持有嘅，不過幫晨光嘅聽眾分析一下啦，有陣時都係聽到有投資嘅機遇咁啊，睇下大家可唔可以賺餐茶錢啦。 即係你尤其是而家即係頭先講啦，經濟環境又麻麻地啊，即係要想加人工嘅都幾難啊嘛， 棘棘地啊嚇。 係唯有喺投資上邊希望賺翻筆先咯。 啱啊，轉個角度咧睇下有冇得食啦。呢個美團點評啦，哇，股價再創新高喎，係啊，收報咧琴日收報172蚊啦，咁啊睇到好多。 突破啦嚇，市值都突破咗10,000亿港元嘅， 10,000亿港元喎，咁呢個亦都係大家睇到美團呢個股仔咧如果有跟開咧，你就知道其實一開始美團咧就不被睇好咁，因為佢上市嘅時候咧就直情係虧本嘅一間公司啊，即 係盈蝕錢 嘅，咁直情咧係大家抽完新股之後咧，好多人咧都睇咗一兩個月，哇！美團點解咁樣嘅？又話點勁點勁，又話明明喺內地咧，你睇到嗰啲人咧食嗰啲外賣咧，格價嗰啲咁嘅叫做電動電單車咧，都係用個黃色黑字嘅呢個美團㗎，冇理由揾唔到錢嘅喎，咁樣大家都拗曬頭咁啊！好多投資者咧嗰陣時咧都已經放咗手啦，咁樣咁，但係咧依家就變咗好高追啦，去到172蚊，有啲券商就直情睇到200蚊，亦都喺呢一兩個月之內去到200蚊。咁啊 ，Kenny， 你點去分析咧？美團點評？ 其實雖然貴一定係貴嘅，真係無可否認嘅。但係頭先你提到咧，其實佢初期大家都唔係好睇好，因為有蝕錢啦。咁呢啲就好典型嘅即係新經濟嘅股份，你初期要燒好多錢嘅，燒錢嚟到去買嗰個 market share， 買個市場佔有率。咁而家佢就成功啦，因為你而家咧就係美團咧喺內地個外賣嘅嘅 apps 嘅市場方面啦，係講緊佔有率係60%，係遠遠拋離咗咧個 餓了麼， 係啊。咁當你去到咁大嘅份額，即係所以我哋成日講話呢啲新經濟係winner take all 就係話贏家就係攞曬個市場啦。咁變咗咧，你當個霸佔咗紅包市場之後嘅話咧。 你未来啊嗰、那个变现嘅能力啊，同埋嗰个系增长嘅话咧，那个幅度就会越嚟越劲啦，因为你个竞争对手已经俾你抛离咗。咁但系呢个市场喺度高增长紧噶嘛，咁你咪变咗系更加咧令到个回报率系提升咯。咁而家就系大家投资者系买紧呢样呢个 story， 买紧嚟紧，所以你喺眼前嘅估值咧系非常之贵嘅。但系点解啲人都会买咧？就系买紧呢样样样嘢。就是呢啲傳統經濟就比唔到咧，因為傳統經濟競爭好大嘛。 嗯、 你今個月下個月都唔知道，即係今個月唔知道下個月咩事啦。咁所以變咗就你大家投資者又唔會俾一個好高嘅估值你。 嗯、 但係你呢啲外賣 Apps 嘅話咧，你已經紅化咗市場之後咧、嗯，你好難有人取替得到佢啊嘛。 係，同埋嗰陣時最差嘅時候佢都揾到錢，二三月最差嘅時候都揾到錢。咁即 係係啊，因為嗰、那個 同埋我哋話新經濟股咧有少少就係咧培養翻一般嘅消費者個嘅生活嘅習慣啊、 嗯。 當你養成咗習慣之後咧，就自自然然個生意就會可以維持到嚇。 因為一種依賴啦，嗰、那個叫做消費者嘅模式已經同嗰個商户變成一種依賴啊、 嗯， 唇齒相依嘅模式啊嚇。 尤其是而家個疫症之後咧，就更加係改變咗好多人嘅生活習慣，所以今次雖然疫症係一個疫症，但係亦都係對某啲行業或者某啲公司嚟講咧，係一個商機或者係一個轉機嚟嘅。 咁啊，三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吓，可能咧旧时咧有句说话就高处不胜寒啦，依家咧高处未算高啊，可能有对于一啲股份嚟讲吓。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nny，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咯，好嘛？ 好， 唔该晒，拜拜。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觉得呢排对眼好易攰啊。你话食翻啲咩补下好咧吓？ 嗱，食咩对双眼好咧？我就唔知，我只系知道咧，要喺办公室保护眼睛健康，就要有适当嘅工作环境，例如 mon 嘅高度同埋距离、座椅同台嘅设计，仲有环境嘅照明同埋冷气出风位。 我个 mon 嘅距离同我大约有350至600毫米，而屏幕嘅最顶一行字略为低于视线水平。同埋我个 mon 咧可以调校倾斜度同埋转向，配合使用者嘅需要。 系啊，而我哋 office 咧有适当嘅照明设施，光度大约喺300至500个勒克斯之间。我哋仲要留意光源同窗户应该同屏幕成直角，而且要善用窗帘遮挡过强嘅阳光，确保屏幕冇圆光。 而我哋 office 嘅冷气出风口咧唔会直接吹住我哋噶，所以唔会令到眼睛干涩噶。 我哋仲可以利用20-20-20护眼法则嚟舒缓眼睛疲劳，即系每使用20分钟电脑就应该稍为少休20秒，仲要远望20尺以外嘅景物，等到双眼可以休息一阵。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Daddy 食饭， 乖。 妈咪食饭， 乖。 妈妈食饭， 乖。食饭啦！ 哇，呢、这个家庭会唔会逼咗啲呢？电视纪录片集《出位家族》，今集主持人搬入伦敦一个一夫两妻一个仔的家庭寄居3日，近距离观察开放式婚姻究竟是利多于弊，抑或弊多于利。听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音乐情人联成2000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Ang 欧瑞强在2000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的音乐情人，同埋星期日晚都是9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 忧郁分两难的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今日要告诉彭爷嘅系 Barbie 定 Heidi？ 系我啊 ，Heidi 啊 ，Heidi 系啊。 嗱，彭爷爷今日就虽然唔喺度啦，但相信咧我讲嘅呢啲消息咧，佢都会有兴趣噶，因为佢应该都会有优惠噶。 哦，系乜嘢优惠？ 佢始终系一个爷爷嘅身份啊。嗱，我谂近期啲即系香港嘅父母咧，除咗 OK， 终于复课啦吓，要翻学嘅小朋友都翻晒啦，唉，又系时候做咩咧？就为佢哋计划翻完学之后嘅暑假去边 plan 下啲暑期活动啦。咁啊，冇得外出啦，冇嗰啲游学团啦，或者即系自己啲爹哋妈咪又去下两三日东京，跟住啲小朋友跟住去，难啲搞 啦。我哋喺本地啊，支持消费同埋支持翻我哋本地一啲嘅乐园啦，好冇？ 好。 咁如果你嘅谂住去玩去癫嘅话咧，其实咧呢个乐园啊，就已经海马嘅乐园咧，就已经开咗噶啦。 哦，开翻啦， 系嘛？之后咧，六月十三已经开咗噶啦。咁但系大家都要留意啦，因为近期都始终系个疫症啊，人流方面嘅情况。如果要去咧，就唔好话嗰日你先去买飞啦，全部嘅乐园啊，其实一阵讲埋另外一个咧，都需要网上预约，因为佢哋都需要估计翻咧，大约有几多人每日会去噶嘛？ 咁系好似酒店咁样，你打电话去，要 booking 定还是网上要 check in 咁样？ 我都好努力咁自己试咗啦。咁首先咧就系、是、我哋系网上可以买到飞嘅。咁两个部分嘅，第一就系你要网上，如果你已经系嗰啲嘅全年通行证嘅，咁就 OK 啦，你有飞喺手啦。如果你未有飞嘅咧，就喺网上或者佢话喺啲便利店都买到嘅。 明白。 咁啊，但系咧都几好嘅个 system 啊，上去咧，咁我嗰日一上咧就话啊，你大约有131人咧喺你条 Q 前面排紧啊。 系、啊，有 show 到呢样嘢。 好清晰，好清晰。咁就好啦，你预计咧就大约11分钟之后咧就会轮到你噶啦。咁、都有条咧好似 loading 咁嘅巴曲咧，就有个人仔喺度跑嘅。哎呀，跑到咧，仲有8分钟啦，仲有唔够1分钟就到你啦。 好似 download 一啲软件咁样。 其实好清晰咯，变咗就我觉得排得嚟咧，你都会有心理准备嘅。我谂买咗飞之后咧，你就要估计你自己想边一日去啦。譬如你诶呢几日买飞嘅，咁个飞咧就会去到咧就系、是、7月尾咧就会到期噶啦。咁、你就可以咧系上网预约翻你想去嗰日嘅日子嘅。 系系。 咁啊，除咗我哋一般大人都有个香港市民嘅优惠350元， 仲有350元嘅餐饮券俾翻你嘅。 七张每张50元啊，系咪背晒咧？ 系啊，背咗噶啦。 咁仲有，如果你系65岁以上长者啊，又或者系小朋友11岁以下咧，都系免费入园嘅。又或者如果你生日，就系生日当日或者你前一日同后一日咧，都系免费可以入场玩。 同埋疫情期间生日嘅都可以免费补翻张飞嘅。呢、這个我都系受惠者，所以离身少少先啦吓。咁啊，亦都讲下呢个乐园。其实另一个乐园都有， 另一个就系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个乐园啦。咁都系咧，听日啦就会重新系开翻噶啦。咁亦都有人流管制啦。咁如果你本身啊系佢嘅一啲嘅处处通嘅会员嘅话咧，就可以咧更加早一日就预先开始预约啊。即系其实咧喺15号嗰日啦，星期一已经开始预约噶啦。其他嘅话咧，由琴日开始啦，已经开始预约噶啦。咁啊，记住佢嘅预约嘅 system 咧，就系你去嘅7日前，咁、就计翻啦。边日想去嘅话，就7日前上网。如果你系要买飞嘅，就买飞啦。跟住就约翻个时间咁样 啦。我今日预约咧，就系下个礼拜到先有得去，即系下个礼拜三或者下个礼拜四先有得去玩啦。咁样系咪？ 但系我绝对相信咧，香港嘅父母系好精明同埋好 well plan 嘅。 冇错， 所以其实而家系预计紧几时谂住去玩咧，我哋就大家都唉做我哋要做嘅嘢啦。 佢抢个期表咁样。 系啊，同 Barbie 都率先已经做咗， 好嘢，好嘢， 经历咗啦，已经。 所以咧，即系做人父母咧，唔系甚艰难咁简单啊，要学识又系电脑嘅运用啦。 咁如果我哋喺乐园见到大家，或者你哋见到我哋嘅，就同 我 哋讲 啦。好啊，好啊，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韩表示将会在金刚山旅游地区和开城工业园区部署兵力，以及在边境地区实施军演。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说，将会在这两个地方部署团级部队和火力连队，重新部署根据南北韩军事协定撤除非军事区的哨站，加强战线警戒任务，增强部署在西南海域战线等全部战线的炮兵部队的战斗执勤能力，将战线警戒级别升级为1号战斗级别，并在边境附近地区重新展开各种军事演习。 發言人說全部戰線將會開放，有利於散發對南韓傳單的地區徹底保障北韓人民散發反韓傳單。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改革警隊的行政命令，重新反對削減警隊撥款以及解散警隊。在白宮玫瑰園舉行的簽署儀式之前，特朗普和在警方行動中幾名喪生黑人的家庭私下會面。根據行政命令，會提供聯邦撥款，鼓勵全國警隊部門採用最高專業標準，包括拘捕疑犯的時候，除非警員生命受到威脅，否則禁止鎖喉，在武力使用指引上提供額外培訓，更好招募人手，以及建立資料庫，追蹤警員的不當行為。特朗普說，只有極少數警員犯錯，解散警隊是激進和危險的建議，強調如果沒有警隊就會出現混亂，如果沒有法律就會出現無政府狀態。新華社報導，人大法工委發言人岳仲明表示，今個月1日舉行的委員長會議調整通過年度立法工作計劃，根據上月舉行的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港區國安法的決定，計劃中增加了加快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法律。另外，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將會在星期四至星期六舉行。郭仲明說，會議將會審議《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草案、《鄉村振興促進法》草案等。德國甲組足球聯賽，拜仁慕尼克作客1-0擊敗雲達北萊梅，連續八季奪得聯賽冠軍。利雲道夫斯基上半場結束前2分鐘為客軍奠定勝局。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26，瑞士法郎0.952，加元1.356，人民幣7.088，英磅對美元1.256，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87，新西蘭元對美元0.645。日經平均指數報22,373點，跌208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7.1美元，賣出1,728.64美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有幾陣驟雨，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南風。展望未來2-3日大致天晴酷熱，但係局部地區仍然有驟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咁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就系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翻去司徒拔道，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东区走廊去翻中环，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龙尾去到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龙盘苑，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排到去彩虹村对出。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噶。 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回工业村，跟住康城路一段挤塞，排到去百胜角路，屯门公路出回去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大榄上斜，全锦公路落回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去到光板田村，咁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出回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二台六月新一分，郑子成和你寻开心。 有时候食太多嘅放题，挤压咗肚皮嘅空间。有啲时候食太多嘅火锅，会令你增加咗肥胖嘅能力。喺冬天，你食过厚厚嘅肥牛，接收嚟自四方八面嘅脂肪。嚟到夏天，唔好再执着边炉嘅诱惑，亦唔好预知超重嘅忧愁。让节食代替饮食，让运动代替懒觉。放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都有我播住精选金曲陪着你减。我是郑子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三十八分，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咁啊呢个时段咧就交俾我林慧啦，仲有朱海婷 Heidi 啦，同埋小白白元浩一齐咧，同大家讲下今日嘅新闻焦点嘅。好啦，先睇一睇今日嘅明报头版头条咧，就讲到公众限聚令咧就系五十人，至到七月二号，食肆咧就可以坐满。食物及卫生局咧，琴日咧就系宣布话啦，周五十九号开始咧就会放宽防疫措施。咁啊，八人嘅限聚令咧，就即系十八号嘅时候就届满啦。食卫局琴日就话啦，本港疫情相对稳定，措施咧就可以放松啦。宣布将限聚令嘅上限放宽至到五十人。食肆等等嘅处所咧，所撤销嘅人数限制咧，都系已经撤销咗啦。咁啊，所以咧喺餐饮处所办婚宴咧，系唔限人数。不过就要维持咧台与台之间有 1.5 米嘅距离。原本限制八人一组，同房或者系同台嘅健身中心啊、卡拉 OK 房间同埋桌球馆等等咧，上限就改为16人。至于酒吧同埋夜店、夜总会咧，每台嘅人数咧就系可以由4人咧增至到而家嘅8人啦。咁啊，陈肇始就强调啦，防疫措施咧属于公共卫生考虑，并且咧系顾及咗经济需要以及社会咧对于恢复社交嘅期望。佢就多次否认咧系有政治嘅考虑嘅。咁至于点解本港咧曾经出现咗食肆群组爆发，香港政府仍然咧系要撤销上限嘅人数咧？咁咧，陈肇始就话啦，饮食系市民日常生活必须嘅，目前放宽嘅部分措施有助恢复日常生活，亦都话政府咧并冇完全放宽限制，食肆嘅台咧仍然要保持住 1.5 米嘅距离嘅。被问到五十人限聚令生效起啦，咁市民可唔可以每五十人一组咁样去游行啊？ 咁。咁啊，陈肇始就冇正面回应嘅。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就批评啦，限聚令嘅上限咧系最初四人增至到五十人，一如特首林郑月娥早前所言咧系冇科学嘅基础噶，就话香港政府咧系藉此系打压呢一个嘅示威。司马超之心，路人皆见。咁佢话啦，至于七一嘅游行何去何从咧，就要稍后公布啦。咁除咗喺食肆上面有一啲相關嘅措施啦，可以睇下啲體育嘅公眾場所啦。咁食衞局副秘書長衛生陳偉基咧，琴日就表示啦，喺公眾場所嘅球類活動，如果唔超過五十人聚集就可以啦。咁不過如果連埋啲現場觀眾嘅人數係超過五十人咧，就唔可以進行。康文署亦都表示啦，会留意翻有关嘅情况，适时咧系检视场地安排，就未有回应咧几时先至会重开康文署嘅球场啦。呢个系嚟自明报嘅报道。 好啦，跟住听文汇报方面嘅头版啦，亦都讲到啦，失业率超金融海啸噶。嗱，新冠肺炎嘅疫情咧系备受这个嘅以及啊，即系备受黑暴摧残嘅香港嘅就业市场，可以话系五劳七伤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啦，佢哋嘅统计署昨天就公布了今年三月至五月份的失业率就是 5.9%， 较二月至四月的失业率就升了 0.7%， 超越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当时的高位就是 5.5%， 亦都是超过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至于就业不足率就是由 3.1% 升到 3.5%， 就是近17年来的高位。与消费和旅游相关的行业，即是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务业的失业率也升了，去到 10.6%， 就是 SARS 之后的高位。而最新的失业的总人数就是高达23万，比起黑暴前就是增加了11万。看回就是二月至四月份的比较，大多数主要的经济行业的最新失业率都是见到上升的，其中和消费和旅游相关的行业，即是刚才讲到的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务业，就是受这个 SARS 沉重打击之后的高位。至于建造业的情况亦都见到恶化，他们的失业率就是由 10% 升到 10.8%， 就业不足率就是升到 8.2%。 至于其他的行业的劳工市场亦都是转弱，包括是运输业、资讯以及是通讯业、教育业以及是艺术、娱乐和是康乐活动业。我想看回特首亦都讲到保就业的计划怎么可以帮到大家，资金已经收到完成处理的首两批的申请，合共有59,500名的雇主，涉及了49万名的雇员，还有114亿元的工资补贴，就相等于每名的受惠雇员可以获得补贴的上限 86%。 至于政府亦将会下个星期公布首批的领取保就业工资补贴的雇主名单，等公众亦可以清晰地了解雇主是承诺的员工数目。亦都讲到希望可以在下个月或者八月初就接受这个计划的第二期申请，各位雇主甚至乎雇员都密切留意住了。 好，麻烦 Heidi 再看看来自信报方面的财经新闻头版。今天既然讲到失业率，看看香港的叫做全球竞争力头版就讲到香港竞争力再跌就三级。立明也都讲到香港在上年持续受到就是中美贸易战以及就社会动荡双重的打击，削弱了就是全球的竞争力。根据就是瑞士洛桑管理学院英文简称叫做 IMD 公布2020年全球竞争力的年报，香港在63个的国家或者地区当中排名由上年的第二位跌到去就是第五位，是2018年失落全球第一之后排名再度下跌，并且就是五年来首次就跌出三甲，亦都就是最少就是十年来最低的排名。IMD 就表示香港社会气氛转差，以及就受到中美贸易战特别就是中国经济下行的拖累，令到就竞争力下降。根据 IMD 的2020年报告，贸易战对香港以至到中美两国的排名也带来就是负面的影响，中国的竞争力由2019年的14位急降去到20位，美国呢就由第三跌到就是第十甲。他们指出贸易战的打击底下，中美经济前景被睇淡，是排名下滑的主因。至于香港方面，经济明显转差，说到经济表现的全球排名由上年的第十位急挫去到就是28位。好彩的就是其他多项的指标亦都有几理想的发展，包括就是商业法规维持就是全球第一。 法規架構與法規架構由第二位就升至到第一位添。咁啊，匯率嘅穩定性就由全球第十九位躍升至到榜首。咁啊，政府效率連續五年咧蟬聯第一位噶，而營商效率保持喺第二位，成為香港啊力保全球競爭力五強嘅推動力噶。不過值得留意的就是今次排名的評分未計及最近兩個月發生的事件，意味著人大在五月底通過的《港區國安法》立法，對本港司法、社會以及政治環境的潛在影響還未在這個排名中反映出來。香港政府發言人就指出，要讓香港充分發揮競爭優勢，治安和社會穩定是最重要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既重要亦都是必須和迫切的，相信可以令到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這樣說中文大學的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所務的莊太良就認為，社會運動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外資在香港的營商信心，而貿易戰就令到經濟受損，兩者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他估計未來中美政治角力或者會隨著港區國安法立法而升溫，美方恐怕就要推出更多的措施限制中國以至到香港的貿易活動，出年香港的排名有機會會再跌的。以上來自信報的頭版報導。 好了，跟住同大家看看今日《東方日報》的頭版頭條，都是一些比較血腥的打鬥場面的圖片居多。標題就講到中印衝突，全解放軍五死十一傷的。中美关系紧张之际，中印边境就发生超过半世纪以来第一次流血死亡的冲突。解放军士兵和印度士兵前晚就在主权争议的拉达克地区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印方指最少有三名印度军人被杀，包括了一名团长，36人被俘虏。印方宣称解放军亦有五人在冲突中死亡，11人受伤，不过中方就未有证实消息。中印两军的高级军官事后都是召开会议，试图去缓和紧张的局势。讲回事件，事发就在个加勒曼河谷，大批的印军士兵和解放军士兵是以这个棍棒、铁铲去互相打斗，并且是互砸石头和赤手空拳打斗，双方就坚称没有开枪的。讲回解放军西部战区发言人张水利大教就指责印军违背承诺，再次就是越过实控线非法活动，蓄意挑衅攻击，而引起到双方激烈的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表示，印军前日两度越过边界并且作出挑衅攻击中方人员，导致双方的防线人员爆发严重肢体冲突，中方是敦促印方约束边境士兵，避免作出导致边境形势复杂化的单边行动。而印度政府发言人就说，中国是违反了早前的协议，单方面改变现状，重新以对话解决分歧。中印其实在藏南地区和拉萨克地区有领土的纠纷就已经不是第一次的了。两国早于1962年曾经爆发战争，解放军阵亡722人，而印军当时都是阵亡了超过3000人的。两国其后在1967年再爆发边境冲突，双方共数百人都是伤亡的。20年后中印现在是发生第三次的边境冲突，就濒临开战边缘了。亦都有做咗一个比较咧，就系睇下中国同埋印度方面咧，到底喺部队方面嘅人数系点咧？咁原来中国咧有约23万嘅士兵，近7000个嘅空降兵。咁至于印度方面咧，地面部队咧，佢哋系有22.5万嘅士兵嘅。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到底呢个局势嘅发展系点啦吓。呢个系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啦，跟住苹果方面嘅头条都系咧呢啲两国之间一啲嘅问题啊。這个咧就讲到朝鲜就炸毁咗两韩嘅联络板啦。好啦，睇到朝鲜半岛嘅局势咧，都再次回到国际社会嘅视线。北韩嘅领袖金正恩炮妹金宇正咧，预告啊，位于当地开城市嘅南北韩联络办公室即将完全崩溃之后嘅三日，呢一栋嘅四层高大楼就被北韩系炸毁啦，象征两国嘅关系咧就跌到去近年嘅冰点。南韩亦都警告，如果北韩咧系继续拨火嘅话咧，佢哋就会严厉咁回应噶。 南韓就指爆炸在當地時間昨日的下午2:49發生，韓軍發放的片段顯示這棟四層高的辦公室就是冒煙，而鄰近的高15層的辦公室南韓人員的宿舍亦都是塌了一部分，共有數棟的建築物就是受這個爆炸波及的。至於北韓方面的官方喉舌朝中社就指辦公室是被可怕的爆炸悲慘地摧毀，全國北韓的人民都是非常憤怒，他们括住的字眼，要人渣和他们的包庇者为其罪名付上沉重代价。似乎北韩方面这些官方讲到的人渣就是说是由南韩经热气球等这个媒介发送的反金氏政权政治宣传单张去到北韩，近期就是屡遭平壤是针对的一班的脱北者。咁啊，除咗呢個炸毀大樓之外咧，北韓人民軍琴日啦朝早咧，更加就要挟啊重新派兵去到2018年起解除武裝嘅兩韓非軍事地區嘅。咁啊，呢個分析就講呢啲地區咧，好可能啊就係包括咗開城嘅工業區同埋金剛山旅遊區嘅。咁為咗應對北韓方面嘅反北韓文宣嘅不滿咧，南韓至今咧亦都起訴咗兩個嘅脱北者團體嘅啦。咁啊，總統文在寅啊，前日咧亦都勸北韓啊放下敵意，別關閉對話嘅窗口。咁啊，北韓方面咧就決定咧係將行動升級噶。其實鄰國咧都非常關注住咧兩韓呢一個嘅局勢緊張噶。譬如中國外交部嘅發言人就話：，北京咧希望朝鮮半島和平是稳定的。至于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话，亦都讲到啦，希望两韩的关系咧就唔好进一步升级呢个紧张嘅关系吓。至于美国政府一名嘅官员亦都讲到啦，华府咧正系跟南韩咧系紧密协调噶。咁啊，国务院方面咧专责北韩事务嘅副国务卿咧，亦都话将啊联国啊呢一个将联同啊呢个国务卿咧系到夏威夷跟咧呢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咧就系去会面去谈及咧呢个北韩嘅问题噶，呢个就系苹果方面嘅头条吓。 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咧就系城报方面啦，都有啲国际新闻啦。最近咧国际上面都几多嘅新闻消息噶，其实就连埋我哋香港咧好多人持有嘅 BNO 咧都系成为咗国际嘅新闻啦吓。咁啊，城报方面嘅内文亦都讲到啊，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上个星期五致信英国首相约翰逊，建议咧就应该为香港嘅 BNO 持有人以及咧其家庭提供一条明确嘅渠道成为英国嘅公民。咁啊，并且啊将容许 BNO 持有人在英国逗留超过半年。咁啊，彭黛玲就表示啊，新的 BNO 入籍途径将会加强 BNO 持有人以及其家属进入英国同埋居留的权利，并且咧就将容许佢哋可以在英国定居五年之后申请加入英籍噶。嗱，期间啊，佢哋并获准咧就喺英国工作以及咧就系读书噶。咁啊，讲翻目前啊 ，BNO 持有人入境嘅时候，假如表明喺英国有意逗留多过六个月嘅话咧，将会被拒绝入境噶。咁啊，佢话到，一旦全国人大实施港区国安法，新移民政策推出之前嘅过渡期之内啊，佢咧就将会指示对边境人员容许 BNO 持有人喺英国逗留超过六个月咁讲。咁但系期间啊，不得工作或者咧就系领取英国嘅福利。咁另外啊，喺入籍之前啊，咁啊如果触犯刑事法例啊，就会咧就系被驱逐出境咁讲噶。彭黛玲就指出啊 ，BNO 持有人嘅配偶以及18岁以下儿童咧皆可申请，不设申请人数上限，咁啊申请资格宽松。咁但系没有 BNO 嘅香港人啦，即不能够咧就系循呢一个嘅途径咧去到申请入籍噶。咁啊，由於啊推出上述計劃需時，因此啊，彭黛玲指出啊，喺目前嘅過渡期之內，當中方落實國安法之後，將會容許咧 BNO 持有人喺英國逗留多於咧就係六個月噶。不過咧，頭先講過啦，逗留期間咧就唔可以喺英國工作或者咧就係領取福利咁講。啊，另外一方面啊，匯豐銀行表態支持北京推行港版國安法咧，就惹來英國嘅政客抨擊啊。英國的外交大臣啊，藍濤文咧喺15號嘅時間回應事件嘅時間咧，就暗指匯豐，強調政府不會為銀行家嘅利益咧就犧牲咗香港人噶。咁佢亦都話到啦，企業最終啊會為自己嘅判斷咧 去到作出一個嘅成，去到得到一個嘅成，最後嘅結果噶。不過政府不會為銀行家嘅利益犧牲香港人。佢更加話到，英國政府咧向香港人作出歷史嘅承諾，維護港人自治同埋自由。北京亦都係一樣啊。佢認為英國咧就應該肩負起歷史嘅責任，今日喺敏感嘅時刻啊，堅定咧就支持香港人咁講噶。今日睇下事態有啲乜嘢最新嘅發展咧，我哋亦都留意埋咧就係報章嘅消息啦嚇。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Superfly 在四月份的时间已经将歌词和乐曲制作好，原本打算作为他演唱会的主题曲，受到疫情影响，他在五月头改在网上披露这一首的作品。今次将很想和你一起的概念放入去，希望在疫情底下大家更加能够关心身边每一个人，一起走过快乐道路。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Superfly Together。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Superfly Togethe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Good morning, 小白。Good morning, 嘅 Barbie。 Good morning, 嘅华梅姐。 系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今朝早呢，我华梅呢又继续同大家 keep 住好心情喺呢个抗疫路上。嗯、我想同大家讲咧，中唔中意食 sandwiches 啊 ？OK 哦，中意喎。 三文治吓，嗱、啊，如果中意嘅话咧，我推介大家咧，其实好简单嘅，简单到食咧蛋治，鸡蛋三文治啦，已经可以啦。哎呀，可以帮你缓解一啲啦，唔舒服嘅状态，乜嘢唔舒服啊？譬如咧喺心情上觉得沮丧啊、焦虑啊，有呢啲情绪问题，即系简单到食件蛋治就可以解决、啊。 几方便喎、啊，烘底会唔会又再开心啲咯？ 嗱，你唔好问啲多余嘢啊，小白啊，即系我讲系鸡蛋三文治，你讲嚟讲去围绕翻鸡蛋三文治就得噶啦。嗱，咁你可以话将学到嘅加落去。譬如就再食埋呢个苹果，同埋再食埋花生酱，系啦，咁就可以吓。嗱，点解咁讲呢？因为咧喺呢个抗疫路上，如果咧觉得沮丧焦虑咧，咁咧原来话我哋多食翻一啲嘅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咧，系可以刺激咧我哋身体里面咧嘅血清素噶嗰、那个分泌啊，嗬、嗯。咁有呢个血清素嘅分泌咧，咁又可以令到我哋咧嗰个嘅心情。可以啊，緩和翻咯。咁甚至乎咧，我哋女孩子咧 M 痛啊，經期到咧有啲 M 痛咧，痛得好緊要咁啊。食呢一个嘅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咧，都可以有帮助嘅、哦。 可以试试喎。 系啊，哎呀，真系啊，你唔好话，我都觉得我都啱啊。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就系抗疫焦虑唔惊奇，但系呢碳水化合物我惊肥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日蓝田消防局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挤塞，龙尾喺香港单车馆噶。就是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出观塘龙尾排到香港单车馆。 另外东头村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凤舞街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大车多的。东头村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凤舞街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咁呢个时间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噶。公主道过海同尖沙咀龙尾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西行嘅车龙就喺太古城。咁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东港中心。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龙翔道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百胜阁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车多，龙尾在大榄上斜；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啊，咁车龙都有待消散噶，排到去香港单车馆。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isa 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凌师兄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咧拎啲寄箱嘢？好重啊！ 田经理啊，依家唔拎得住啊！ 啊，系咪因为我唔靓啊？ 梗系唔系啦，因为搬运重物之前，我要戴好手套同埋做好其他防护装备先。 田经理，不如等我嚟帮你啦。 你咁样样点帮我啊？ 你嫌我唔靓仔啊？ 唔系啊，师兄啊，你打晒胎又烂颈筋，好容易发生意外噶嘛。 哇，咁我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嘉宾有佢。 小心选择暑期工，安全开心好轻松。我系师兄祠堂嘅凌子维。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郭生，今日咧先讲下市况先啦。咁呢两日咧都挫得好夸张下，成个市咁啊。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就睇到近期个大市个波动性系大咗嘅。咁琴晚美股都做得比较好啦，但系即使个波幅都大。首先当然大家都对美国嗰啲最新经济数据表现都比较理想啦，咁大家憧憬就往后嗰啲企业盈利会有比较快嘅复苏，咁但系同时间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咧 都對經濟前景表達一個比較即係悲觀嘅預期，咁所以呢方面啊，令到個市況啊出現咗反覆啊。另外就市場都繼續關注個疫情同埋就啊地緣政局一啲緊張嘅局勢嘅發展啦。咁所以暫時即係港股呢邊啦，今朝就未必有太大方向，因為睇到 ADR 就啊個別發展為主嘅。咁同埋就琴日已經跟咗個美期咧，有翻一定嘅升幅喺度啦。咁啊，睇翻港股呢邊就近期都係啲新經濟股帶住個市上咯。不過都睇到就好多都累積比較大嘅升幅啊。咁所以你話而家呢啲位置要再向上嘅話咧，空間未必太大住。咁指數就我估計喺24,500嗰啲位置會係一啲嘅阻力位咯。 嗯， 下邊個支持位就睇住23,800點嘅水平啊。 係，大市就咁樣走向啦。今日聽眾咧，鄧小姐就問只咧493國美啊嚇，咁啊呢只股份咧近排都有啲好消息啦，有啲升勢啊嚇。不過咧佢就2.2買嘅，咁啊問下國生應該點去操作咧？ 睇翻國美就過去幾年啲業績都唔麻地啦，咁股價都持續低迷嘅。咁啊近期就由低位其實都反彈都唔少上嚟，咁最主要就宣布咗兩個合作計劃啦，就拼多多同埋京東啦，就兩者都分別認購國美嘅一啲可控股大權啦，咁同埋都會進行一個戰略合作。咁尤其是國美在線喺過去一段時間推出都唔係太成功啦，咁希望借力就呢啲嘅電商平台啦，可以打出一個線上嘅新嘅零售渠道啦。咁所以市場係有一定期望嘅。咁如果你兩個二買，其實都揸咗都幾長時間。你话再投入新嘅资金，我自己就未必提建议，咁不妨都耐心持有多段时间先啦。 嗯，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证明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咁我哋稍后时间再倾过，唔该晒，拜拜。 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啦，9:12，继续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朱海婷 ，Heidi， 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啦， 系早晨，系时候睇一睇啲天气啊，使唔使补下啲防晒先？ 系啊，又睇啊，大家今日应该系着咩啊？应该搽咩好啦吓？嗱、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有几阵嘅骤雨，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南风噶。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大致天晴酷热啦，但系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骤雨嘅。现时嘅气温诶都 OK， 仲系29度啫，未上个三字头啊吓，相对湿度咧就70%咯。 系头先咧都出咗去外边咧及一及啊吓，依家咧都未算太热嘅，因为始终个天都系多云少少啊吓，咁啊唔知会唔会啲彩虹咧一不离二，二不离三啊？ 大家今日继续留意住， 继续留意住啦。咁但系呢个时间咧就要交俾 Barbie 啊，麦斯 Barbie Miss Lam Lam 啊， 冇错啊，即系都同大家讲下咧，嗱好多嘅小朋友咧都开始复课啦，咁但系到底复课之后咧家长应该用一个乜嘢嘅心态同埋态度去鼓励佢哋，令到佢哋读书咧可以轻松得嚟又有效率咧？咁啊，今次听下 9:00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 ，Miss Lam Lam。 嗱，今个星期咧又多一批同学仔翻学复课咯 ，Jamie。 系啊，我估你应该系讲紧小二到 K3 嗰扎小朋友啦。 嗯，我谂咧嗱，大家真系停课期间咁耐咧，可能都已经适应咗一个比较自由啲嘅模式啦。咁啊，突然之间翻学校咧，就更加有规律啦，同埋可能咧工作量啊，学习模式 息咧，又再一次要改變翻。 哦，係啊，我有啲小朋友嚟揾我傾偈，嗰啲就同我講，哦，佢都幾期待翻學。 嗯， 咁但係亦都有一啲都擔心翻學嘅。 嗯， 咁始終你咁耐冇翻學，好似你咁講，咁啊自由慣，突然之間要翻學，我估可能做屋企人嘅或者做家長嘅都可以有啲方法去幫下佢手適應得好啲嘅。 嗯，除咗話小朋友要適應翻學嘅時間啦，或者係嗰個功課量等等咧，我相信咧，除咗話小朋友嘅角度，家長一樣都會擔心喎。 唉，我都明白啦， 好寫實啊！你呢個嘆氣。 讲真，我谂停课期间对家长嚟讲，可能好大部分嘅家长都会系一个压力嚟嘅、 嗯。 但系复课其实都唔系想象中咁轻松嘅。 嗯， 听停课期间佢哋会讲话，诶、哎，好多时候可能要网上帮佢追功课。 嗯， 但系复咗课之后，佢哋个日程又要重新再编排过，家长可能都要再一次，诶、哎，好早赶起床啊，赶换衫啊，咁呢啲都可能一啲突然之间嘅转变都会系啲压力嚟嘅。我听另外佢哋都讲，七月好多小朋友都要考试、啊。 嗯，都系啊。通常咧考试咧，嗱小朋友咧就临场紧张啦，家长咧就可能早一个月开始咧就紧张啦。哇，点样督促佢温习咧？点样鞭策佢可以考好啲咧？特别系一啲咧可能即系关乎佢之后升学啊、出路啊等等嘅考试咧，大家可能就更加大压力啦。 冇错啊，我谂尤其是小五个班啦，又准备要惩分试啦，有啲冇得复课嘅 K2 家长咧，听讲都好大压力噶。 系啊，咁啊嗱，今朝早咧即系综合咗咁多方面嘅压力咧，就同我 Jamie 不如都傾下啦。啊，到底其實咧，如果真係面對呢啲壓力嘅時候咧，有冇啲乜嘢嘅症狀咧，我哋係睇得到，而可能作為家長啊，或者作為朋友也好啦，師長也好啦，都可以幫佢一把，咁啊，大家都可以輕輕鬆鬆咁啊，增加咗個學習成效咯。 啊，咁不如講下細啲嘅小朋友先啦。 嗯， 由 K3 到小二、小三嘅小朋友，佢哋唔一定可以好快就話俾我哋聽，哦，我好緊張啊。咁佢哋有啲時候咧出得比較多嘅咧，就係啲身體嘅反應。譬如话肚痛啊、冇胃口啊、瞓唔着觉啊、啰啰挛啊咁样嘅，咁嗰啲有啲时候咧，我哋会如果我哋细心啲留意一下，又或者问下佢啊，系咪有啲唔舒服啊？点解我感觉到你好似有啲紧张嘅？系咪咁噶？咁一问下佢哋咧，可能佢又会知道啊，系啊系啊，我真系紧张啊！再引申落去就问。咩事？有冇咩特別事你特別擔心噶？ 嗯， 處理細啲嘅小朋友嘅情緒嘅時候咧，我哋需要用一啲比較實在嘅詞語。 嗯， 你如果可以問到即係好直好簡單問佢，哦，你發生緊咩事？我哋淨係用事件去引申佢嘅情緒，而唔係問佢，哦，你點啊？你問佢你點啊？咁就呆咗唔識答你噶。 嗯， 但係問佢，哦，有冇咩特別事發生令到你咁咁啊？咁佢就會覺得容易啲講俾你聽，可能佢會答你，我唔識學校嗰啲功課。 嗯， 哦，咁你就知道原來喺呢度佢需要多少少支援啦。 係，咁其實都係嘅，即係咁細個小朋友可能唔係好識得組織一啲咧表達情緒嘅詞彙啦。咁如果家長可以嘅話咧，就好似阿 Jamie 頭先講咁樣啦，即係會唔會問下關於一啲生活上面發生嘅一啲事情啊？哪怕係聽唔明嗰課書，或者先生可能話佢有啲嘢做得唔夠好，而令到佢有一種擔心啊或者係焦慮嘅情緒咧，咁就從而可以幫佢面對到自己嘅呢啲情緒。同埋慢慢解決咯， 系啊，亦都可以喺開學嘅初期，得閒就問下佢，哦，你今日翻學有冇咩特別嘅事情發生啊？問下佢今日翻學你自己覺得點啊？有啲小朋友嗰個語言發展成熟啲，可能會講到一啲嘅， 即 係問佢，哦，你今日翻學有冇特別事情發生啊？呢句就已經可以係一個説話嘅引子，就唔需要等到佢悶悶不樂啊、肚痛啊、瞓唔著覺個嗰啲時間咧，先至嚟問發生咩事嘅。 嗯，嗱，我估咧咁細個應該多數係為一啲頭先我哋講嗰啲事件啦、啊、去困擾嘅啫，譬如可能阿同學仔嬲咗佢，或者啲功課唔識做等等啦。咁好啦，如果再大個少少咧，可能真係咧講到要面對一啲嘅考試啊，或者係升學啊、選校嘅壓力啦，咁呢啲又點樣處理呢？ 如果我譬如話攞小五嚟做例子啦，咁其實佢哋都好明白自己係要面對一個升學嘅選擇或者升學嘅安排嘅。 嗯， 有一部分都真係緊張啲嘅。我諗困難嘅地方係呢、這個真係一剔過嘅，佢哋真係一次過要去考啦。 嗯， 再加上今年真係唔係好肯定自己啲嘢識唔識，始終冇翻學咁耐，少咗個互動，即係老師同同學仔之間嘅互動，佢哋根本好難去掌握到自己係真係識幾多唔識幾多。咁我相信學校係有一啲酌情嘅安排，或者都佢哋喺程度上，我聽到係有啲調節嘅。 嗯， 但係 都唔等於家長會唔緊張嘅，同學仔唔緊張嘅。我最擔心嘅就係家長緊張過同學仔，呢、這個就最常聽啦。同學仔有啲就會覺得，唉，我都有啲擔心。不過我見到我媽媽日日都皺曬眉頭咁咧，我都唔知點同佢講嘢啦。 嗯，即係可能家長本身自己嘅情緒已經上曬面啦。 係啊， 咁小朋友就更加唔夠膽同佢講啦。 係啊， 係啦。如果淨係上面都好，希望唔好將啲情緒轉嫁咗落個小朋友度就弊啦。 好常见，亦都好常听。咁、理解嘅，始终都系好着紧个小朋友。就正如以前一路都讲，我哋好叻去用我哋嘅脑去想象将来嘅事情有几差、有几恐怖嘅， 作最坏打算啊嘛。 冇错啦。咁今年大家都系一个非常嘅安排，咁、所以事情有一个非常嘅结果，我又唔觉得咁出奇。 嗯， 我记得我听过一个小学校长讲呢个小一简介咁样啦。 嗯 佢讲得好好嘅，佢话诶，知道大家都担心，但系你要记住，你冇得社交，你个学习冇以前咁有效率，其他同学仔有机会都系面对紧同样嘅问题嘅，咁所以试下喺今次真系要提醒自己，今次真系有个非常时期，事情好与坏，我哋控制嘅嘢真系比从前少好多，我哋为仔仔打好气，做好准备。结果是怎样，似乎我们都要学习去放手。更何况情分事不是只是一次的嘛，他之后的那两次是可以再继续的。我们宁愿将一些气力想下来怎么样支援他们，帮他们继续在这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里面做得更好，会唔会系一个好啲嘅选择咧？ 好多人都真系好似 Jamie 所讲嘅，即系当嗰个着眼点咧，现时好似突然之间觉得，哎呀，点解好似之前咧网上学习嗰啲嘢咧唔识嘅？咁喺呢一刻咧就突然之间好紧张啦，就企咗喺度，哦，点算啊？咁啊，焦虑啦、压力啦，更加严重嘅咧，有啲轻生念头添啦吓，甚至系咪应该可以将嗰个目光放远啲咧？即系你短暂嘅唔识，可能系你一两个月以外追得翻嘅事嘅时候，咁就唔需要太过紧张，因为都唔系解决唔到个问题嚟噶嘛。 我谂所有人都会好担心现时，咁、呢个系好多人都会发生嘅、即系其实讲真，我同你都会啦。 系啊， 咁我哋又提一提自己，哦，我紧张呢一刻系正常嘅，我哋可以紧张，不过我哋都要记住，我哋仍然有下一次嘅，我哋仍然有好多嘅日子要过。咁所以我哋今次嘅唔如意唔成功，其实会成为我哋下一次嘅力量同埋动力嘅。咁头先你提到你话，诶、有啲可能轻生嘅念头，嗰、那个我哋就可能反而要注意一下咯。 但系通常如果你话轻生咧，会唔会都系有先兆，又或者起码佢可能困扰咗一段时间 啦？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听到年轻嘅即系轻生嘅人啦，咁、其实都有好多时候都有啲蛛丝马迹嘅。 系。 譬如话系佢会个情绪表现啦，即系佢哋会比较退缩，佢即系我谂系讲啲大个啲噶，咁佢哋可能会唔讲笑咗嘢啊，佢哋会得闲无事问下啊，如果我唔喺度你会点啊？啊，其实死亡系咩一回事啊？咁好多时候咧，做家长嘅做屋企人嘅，其实听到好惊噶，吓咩事啊？冇，唔好谂呢啲嘢，唔会嘅，唔会有呢啲事发生嘅。有机会是因为那些家长自己都好惊，听到这两粒字好惊。他们希望用这个方法去令到小朋友 不要再提了。 笑这个念头或者不要再讲了因为他都不懂去处理的。 但是把嘴上面不再提不代表个心里面没有再想的。 是啊，你这样讲有机会令到小朋友觉得你都不关心我，你不理我的啦。或者你看不到我有困难的。小朋友很不舒服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的。所以每一次小朋友同我哋讲，我有啲想唔做人嘅諗法，其实全部都会正视嘅。咁处理嘅手法一定係第一时间係保持冷静。 唔好驚过佢。 係啦，重要嘅事情要讲三次，就係保持冷静同保持冷静。 係啦，同埋我都唔好闹佢啦，即係唔好话你做乜咁讲呀。 係啦，都俾小朋友知道，哦，你咁样讲呀，你諗緊乜嘢呀，係咪有啲咩事发生咗呀，做咩事你会咁样讲嘅，不如我哋一起坐低倾下偈。 即系即时系俾佢感觉到，诶，侧边有个人咧系关心紧你嘅。 系啊，亦都俾佢知道，万大事爸爸妈妈其实都会喺身边嘅。我哋唔会俾你一个人去自己面对压力嘅。 我哋系同一条船，永远都系互相支持嘅。 嗯， 咁有呢个咁嘅支援，其实我感觉会安心好多嘅。 嗯，咁我觉得咧，听完阿 Jamie 咁讲咧，除咗话多啲时间会接触自己子女嘅一啲家长之外啦，咁有啲在职家长咧，可能本身咧对住个小朋友嘅时间都已经好少噶啦，咁、可能都真的要把握一啲大家可以见面嘅时间啦、去倾多啲偈。 系噶，一路都讲紧，如果得嘅15-20分钟或者半个钟头嘅倾谈时间，乜嘢都倾嘅时间，唔需要专注一个话题嘅，俾小朋友去自我发挥。但系记住嗰啲时间，请你放低手提电话，删咗电视， 唔好睇住电视先系嘛？ 系啊，我做法就会系每一晚都会同我两个小朋友各自有20分钟嘅时间，咁嗰20分钟就系佢话事嘅。 嗯， 佢想攞图书睇。就拿图书看，他想唱下歌就唱下歌，甚至我大仔是跟我说，不如我们今天看这本书，等我知道什么是昆虫啊。 嗯，即他自然会选择自己想学什么东 西的。是的，我不会看成是一个学习的、我就会看成是，哦，是的，我将我知道的东西告诉你，你又将你有兴趣的话告诉我，等我知道我来紧。如果我想帮你买图书啊，我想同你倾唔同嘅话题，或者带你去睇唔同嘅嘢嘅时候，我会知道你嘅兴趣或者你嘅方向喺边度。 嗯， 咁同子女嘅关系咧系重质，如果量系可以多嘅话，咁当然好啦。咁、但系现代人双职父母嘅话，呢、这个真系好困身嘅时候，咁、个质量可能就会取胜嘅。 嗯， 而且系一个好长远、好长远嘅时间，讲紧系唔系3个月。可能是3年、5年的事情嚟噶。 嗯，系咯，咁希望咧今朝早咧听完阿 Jamie 咁讲啦，大家咧如果真系有压力嘅话咧，就真系摊出嚟倾，同屋企人倾又好，同朋友倾都好啦。希望可以咧将嗰啲嘅压力咧尽快就系舒怀咗佢咯。 系啊，有支援永远都好过单打独斗嘅。 嗯，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我哋下次再倾啊。 唔使系。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晨光追踪31。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早嘅9:26啊，追踪31啊，电话侧边又话唱喺度。早晨啊，刘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追踪31啊，有啲乜嘢好介绍先？ 好多好介绍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8点警讯啊。 系，哇，骗案、 啊。系、啊，啊，你又真系知道啊。 吓、 啊，系，啲今晚个骗案咧好特别， 系、 非法网上嘅赌博网站啊嘅一个骗案。 哦哦哦。 咁啊，骗咧就唔系骗玩嗰个赌咗个网站嗰啲人啦，玩网站嗰啲人心知肚明自己玩紧啲乜噶啦。 系啊系啊。 咁可能有一啲朋友咧，即系。上網啊，賭其實而家法例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法例咧係唔俾喺網上賭真錢嘅。 係咁，梗係啦。 係啦， 呢、這個係。 咁好多人都知啊。咁但係咧，仍然有好多咧，呢啲網站咧係話，我哋玩下百家樂啊，玩下21点啊，我哋玩積分玩點數嘅啫。 係啊，甚至乎即係佢哋當係代幣啊呢一類型嘅方法嘅套路啊嘛。 冇錯啦。咁但係咧，有一啲不法分子就用一啲特別嘅手法，就變相令到嗰啲玩家咧，好似玩賭緊真錢。咁样，咁啊好多可能有好多人即系呃自己屋企人啦，话喂其实我玩紧点数嘅啫，我唔系玩紧真钱嘅，咁就呃咗啲屋企人啦。你如果你身边又发现疑似咁样嘅人玩紧呢啲，你又唔系好肯定佢系咪赌紧真钱咧？今晚记住睇8点警。 呢、這个要睇，其实咧都有好多叫做点数嘅叫做骗案咧。之前成日都话噶啦，嗱打电话过嚟又话一系估下我系边个，跟住又话喂嘅，附近有冇便利店啊？不过买点数都牵涉到金钱啊嘛，系咪先？ 嗯，冇错啦。 咁啊，留意埋呢个警讯先啦吓。 好，咁啊，继续介绍啦。紧、接住嘅夜晚8:30嘅日常8:30。 系。 咁啊，今晚带大家去睇好多唔同嘅动物。 好中意喎， 系啦，咁啊，首先啊，即系小白，你可能你都有去过，首先带大家去塔门啦， 塔门有啊， 系啦，咁啊，即系你中意行山，你好多时都会去到塔门啦，咁塔门有好多牛牛嘅， 系啊系啊， 咁啊牛牛即系好多朋友睇过啦，咁日常8:30有乜嘢好去睇咧？ 有咩咁特别咧？啲牛？ 最特別就係佢哋嘅生態改變咗 啊！哦，點樣改變啊？ 就係因為好多我哋呢啲朋友仔咧，去到放風箏啊、露營啊、野餐啊，咁啊留低咗好多垃圾啊！ 哎呀， 係啦，搞到咧嗰啲牛牛咧開始食人嗰啲食物。 哎呀， 即係好似石梨貝水塘嗰啲馬騮仔咁咧。 係啦， 咁啊開始唔掂啦。咁啊有義工咧就會即係。 帶啲鮮草去俾嗰啲牛牛食啊？ 鮮草啊，哦， 係啊，即係唔係燒鮮草嗰啲鮮草啊？ 真 鮮嘅草啊， 新鮮嘅草啊， 新鮮嘅草啊，去到俾嗰啲牛牛食啊，因為嗰度都係人即係開始去玩得多咧，啲草都開始死啊。 係， 咁啊，今晚有啲義工帶大家去睇下，究竟嗰啲牛有几惨呢？ 系啊，同埋啲叫啲义工咧，即系去睇埋啲牛嘅时候啊，话埋俾啲牛听，你系牛嚟噶，食翻草草啦。 系啊，你唔系人啦，唔好食嗰啲烧鸡翼啦。 咪咯， 系啦。咁啊，跟住咧，日常八点半咧，亦都会带大家睇下野猪，不过就喺市区睇嘅。 哦哟，啲野猪系啊，而家成日冲到嚟市区啊。 系啦，咁啊，即系好多原因，大家都即系都会讨论啦。点解近期即系市区特别多野猪咧？咁，究竟系应该人猪共融？定應該係去撲殺啲野豬咧？ 係咯， 好多討論 啊！我有陣時都有個假設嘅，會唔會好似奈良咁樣啲鹿咧，同啲人一齊住得咁開心咧？嗬！ 但係嗰啲野豬又有攻擊性喎，真係可唔可以？嗱，今晚就會帶同大家討論啦嚇呢個野豬為患嘅問題。 好， 咁啊， 最後一個啦， 係啦，好快講下啦。跟住今晚午夜廣場啊，11:00有學人串社科，講呢個數碼極權啊。 是数码极权， 是啦，咁呢个数码极权即系究竟是什么嚟嘅咧？我哋成日用网上去买嘢啊，讨论啊，会唔会受到呢个数码极权打压咧？今晚11:00记住留意。 好，唔该晒阿祥， 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的专责小组早前设立5个工作小组，跟进监警会报告提出的建议，包括检讨武力使用指引等的范畴。负责督导专责小组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警方已经表示不会再使用新屋岭扣留中心来处理因修例事件而拘捕的人士。他要求警方在今个月内就新屋岭的使用提交明确政策决定，他亦都会每3个月跟进相关工作，要求警方汇报进度。他说在大型行动中，希望警方和新闻工作者做到各司其职。至于警员的身份识别方面，李家超说警方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措施，但是由于目前涉及司法复核，未能够透露细节。反修例风波以来，不少年轻人被捕，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对此感到心痛。他举例说，8000多名被捕者之中，40%是学生，以全年计，被捕学生之中有50.5%是大专和大学生，40.5%是中学生，但是今年起计就有70%是中学生，有中学生更加被捕4次，甚至有小学生被捕。李家超接受专访的时候说，不希望见到社会出现黑暴，不希望有大量年轻人要负上法律责任。他批评有人鼓吹违法都是法治一部分，可以违法达至法治的思想，导致社会出现不守法意识，默许和美化暴力，呼吁社会要有共识，对于不啱的行为要大力说不。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4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33宗属于本土病例，北京有31宗，河北和浙江各有1宗，11宗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北京在过去6日累计137宗本土确诊个案，当中以丰台区数量最多，达到99宗。在新增的31宗确诊病例，丰台区占最多，有19宗。大兴区5宗，东城区和海淀区各有3宗，西城区1宗。朝中社报道，北韩继切断南北韩通讯联络专线之后，寻日下午彻底炸毁开城工业园区的南北韩共同联络办事处。北韩又说将会在金刚山和开城工业区部署兵力，以及在边境地区实施军演。北韓又拒絕南韓總統文在寅要求向北韓派遣特使團的建議，表示堅決不接受。 北韓表示，南北韓的共同聯絡辦事處一直被視為2018年4月歷史性板門店南北韓首腦會談的成果，但因為南韓當局處事不力，如今變成一片廢墟。北韓將會注視南韓當局的態度，根據今後的行事處理方式決定連續性、對敵行動措施的力度和實行時期。又指在現時的敏感時期，南韓當局無恥魯莽的態度和對應將會引發北韓更強硬的報復計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50点，跌94点，总成交金额82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69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山东黄金系报21.1，跌9.5；腾讯控股450.2，升1.4；美团点评171.6，跌4毫。中国平安79.35，跌4.5；阿里巴巴216.2，升3蚊；金丝穗生物科技系报16.24，跌1毫；友邦保险71蚊，升3.5；中芯国际21.6，升2毫；港交所294.6，跌1.2；中国移动53.4，跌7.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28，瑞士法郎0.951，加元1.356，人民幣7.088，英磅對美元1.256，歐元對美元1.127，澳元對美元0.686，新西蘭元對美元0.644。日經平均指數報22,377点，跌203点。港金現價報15,970蚊，跌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5.46美元，賣出1,727.4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三单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伟伦中心一期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葵安道噶，咁亦都影响到反方向葵涌道入翻去荃湾啦，就挤塞，龙尾去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重复多次啦，就是葵涌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伟伦中心一期啊有交通意外喺慢线嗰度嘅，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葵安道，咁反方向葵涌道去翻荃湾啦，即系梨木树方向啦。都是挤塞，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咁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天主教坟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一路排啦，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对出，就系呈祥道去翻荃湾，近住天主教坟场快线嘅交通意外，两三分钟之前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排翻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对出。咁东头村道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凤舞街嘅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影响到东头村道去翻九龙城，近住凤舞街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对出。公主道过海啊，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仲有车龙，龙尾去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噶。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对出。喺九龙啦，伟业街 天桥去翻启祥道就慢车，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都系车多。喺新界方面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排到去百胜角路。荃湾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喺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谂一谂，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大学文学院一年级生赵婉仪。咁文学院入边有好多课程。而我选择的科目大多都是有关于中文的。我在中六的时候参加了两个比赛，包括第二届恒生大学文学奖、香港文学馆主办的第一届过去式征文比赛，那两个比赛都是拿了冠军的。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二头六月心一分，欧瑞强和你寻开心。 斜阳半晚 斜阳伴晚烟，我像归鸟倦，晚霞伴我过稻田。我想大家都好耐冇去过稻田，冇踩过千麦，冇试过归鸟伴你翻屋企咯。 爱情路比千麦乱， 听起上嚟感觉舒服嘅，就系一首靓歌，希望你欣赏。 欧瑞强。 十三集 CIPS 节目内容 有 制作人员名单 齐晒， 制作预算 计好数填好啦， 仲有一个重要步骤啊， 系咩啊？ 揿地交制啊！ 想开咪制作电台节目，即上 CIPS 网页填表啦！递交申请要及时，记得听日下昼五点半前揿制提交。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齐参与。 CIP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 ，Heidi，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 早晨啊， 早晨，今日享乐时代系阿 O 啊，系、 哦、 啊，咁啊要同阿小白庆祝下父亲节先啦，啊，系啊。你都是父親節的、 啊、 我們唯一整個神光的團隊的表表姐、 啊、知不知我是慶祝父親節都靠你們跟我說的就想著、 哎、不要這樣說可以了 OK 的 了那些更小的還 還沒知道 你可以逼小小白怎麼都跟你說一個錄音啊 是啊 是啊叫他說給、哦、不是我教了他說跟住他就跟我說、啊、 太太應該會有些 surprise 可能有些驚喜、啊 啊、 有的 節目的有 是人生滿希望 但約了些朋友打羽毛球的你想想 是嗎我 父親節打羽毛球， 配合你配合你一個好動嘅形象咯。 喂，今日咧介紹一餐咧都幾抵食嘅，咁啊睇下你屋企人會唔會考慮啦。咁啊，我自己阿爸咧，我老豆咧好傳統嘅，父親節咧或者啲生日咧一定要食中菜嘅咁樣嚇。咁、哦、啊近排咧就去咗呢個西九龍其中一間嘅商場入邊嘅一間中式嘅酒樓啦，咁樣。喂，呢間中式酒樓咧都幾有噱頭喎。先講咗咧係一個叫化雞先啊嚇，咁啊呢叫化雞咧佢你聽到個名話，喂，即係啲長輩覺得即係黑衣雞啫咁樣，但係佢做到好噱頭嘅，因為咧佢我頭先 send 咗啲相喺晨光嘅群組嗰度啦，咁啊等啲拍檔又好。 可以感受一下。话说咧，即系手揸锤仔嗰个咧，就系小弟嘅阿爸啦，咁样啊，咁啊， 既然你都讲咗张相有你阿爸啦， 咪就 系 咯， 其实。细伯都几有型喎、 啊，我都想讲啊 ，uncle 型仔嚟嘅， 系咪啊？ 系 咯，当年都 OK 嘅，当年都 OK， 依家就有走下波嘅迹象。 唔系、啊，而家都型喎、 啊。唔系、啊，我想讲其实都真系几似阿 O 个样啊。 系咩？啲头发似咯，冇头发嗰个位最似系咪？唔系，不过搞笑嘅。 我想睇下阿妈个样，睇下似边。 有冇阿妈嘅相 send 出嚟？ 我转个头开俾你睇，唔紧要嘅、哦。我对我。都是那句啦，我呢啲人做朋友一流，你要啲咩我尽量都会提供㗎，帮到你帮到你。咁呢个叫化鸡呢，其实佢用外面呢一阵叫做懒系叫做石窑咁样去敲住佢，有啲石头或者脆卜卜嘅。咁佢就会锤碟附送呢一个锤仔俾你。嗰锤仔呢就俾你卜烂外面嗰一层嘅。跟住呢入面呢就会有啲好嫩滑嘅鸡肉可以食得到咁、哦、样呢。即外脆内软，外面嗰一阵呢就纯粹系揭秘嘢嚟嘅啫，俾你咧用嗰个金色嘅锤仔咧去敲爆嗰只鸡咁样。 哦，佢嗰个锤叫黄金锤、哦。 系啦，咁啊有黄金锤，仲要嗰个锤咧可以俾你攞走嘅， 系咩？ 可以做战利品啊！呢个咧就系啲老人家咧有阵时都啊，你玩完一大晚餐咧，佢有嘢揸手啊嘛，咁啊好似好威咁啦。 你话爸爸，我有个金锤俾你攞。 系啊，金锤俾你 木做定系竹做嘅呢个锤？ 都系竹做嘅，不过油咗金色咁样。咁、哦、啊，你话喂呢一味。送几多钱咧？两嚿几水嘅啫，咁样咁啊，即系附送一个锤仔，你咪当半卖半送咯。咁我老豆中意食啲肥腻嘢嘅，咁啊呢间酒楼啦，有猪油捞饭食啦，咁啊佢好喜欢嘅。咁当然你一定会喺旁边咧，仲可以有一两句咧，讹翻啲阿爸阿妈，因为咧细个咧啲爹哋妈咪咧讹得你多嘛。 细个你食糖食炸嘢嘅时候，佢就侧边讲嘢。 唔好再食薯片啦，再食薯片咧，你条脷咧会生好多飞脂啊、疮嗰啲啊，到时咧喊到无谓啊咁样。你依家咧就可以同佢讲，老豆你啲猪油捞饭你真系唔好食咁多啊！你都知道你三高噶啦，系咪先？ 其实猪油捞饭我都， 但系你父亲节请佢食，跟住又咁讲，你会唔会惊扫兴噶？ 所以咧。我同佢一齊分擔呢個喜樂。 哦，辛苦曬你喎、 啊。係啊，即係一人一半咁樣啊。咁佢又可以食到啲，咁、咧又唔會太過對身體無益 咯。你食完之後撈飯，你會跑步嘛？細伯唔會啊嘛，係咪？ 係啦，所以我幫佢食咁啲咁樣咯。係、 啊， 同埋咧啲爹哋媽咪咧通常喺屋企煮飯啊，咁啊都會煮得好健康嘅。佢一出街咧就會話呢啲嘢啊都係冇益嘅。咁你就可以同佢哋講話。是的，这些是无益的，但是你当你吃了十餐都是很健康的时候，少油少盐少糖呢、你放肆一餐。 是的，证明 Uncle 美是真的再老一点。譬如好像我婆婆的八十几，她就说唉，食俾我食少一餐啊，即唔系俾我食翻餐咁好啊？ 系 唔好计嗰啲脂肪啦，点 解 名都就系、是，即系佢哋就好期待翻，再老嗰批啊！ 好啦，咁当然有头先有叫化鸡啦，亦都有乳鸽啦，乳鸽都系抵玩嘅，几廿蚊一只嘅。 但你净系话有叫化鸡，个叫化鸡点玩啫？但系好唔好食先？ 个叫化鸡都 OK 嘅，入边啲鸡肉好嫩嘅，系好嫩滑嘅咁样。咁我觉得系亦都有荷叶香，因为佢入边咧系你。剥开咗嗰个外边嗰层皮之外咧，佢用啲荷叶包住噶，去焗定系蒸咁嘅方法啦。咁咧有啲荷叶香嘅，咁啊渗咗落去啲鸡入边咁样。 都保留 咗 个鸡个肉。 系啦，咁啊有嗰啲金针云耳啊，嗰啲 friend 咁样咯。 好食个金针云耳。 系啦，喂，跟住咧要推介另一个咧叫做脂肪之船啊，即系梅菜扣肉塔啊。 脂肪之船。 好靓啊！呢、這个真系要 po 出俾大家睇啊！佢唔系一碟平噶，佢系一个塔啊。 系啊，梅菜扣肉塔，咁佢 脂肪塔。 系啦， 佢又系好揭秘嘅，又会喺上面咧点下火咁样咧，类似做一个梅菜扣肉火焰山咁样咯。咁又系啦，啲长辈其实今时今日玩手机或者摆相上去社交平台，仲摆得多啦。 我谂到个好难嘅 gap， 咁你即系。有火咪烧翻啲枝咯， 系啦，烧翻枝啊， 其实呢个叫烧枝塔啊， 系啦，烧枝塔。 听个名以为减肥，点知一上嚟就哇， 好肥啊呢个菜真系。 喂，不过咧呢个又系可以捞几碗饭啦。嗱，你试想象啊吓，呢个梅菜 食饭冚唔到添， 系啊， 呢个梅菜扣肉嘅火焰山，再加上猪油捞饭，哇！你嗰餐饭都真系要跑啊，唔止十 K 廿 K 先可以买得到你啊。 要跑全嘛，但系食得晒啊！你哋呢个咁。好漏喎！ 系啊，我哋都大家族，同埋你结咗婚咧，有自己爹哋妈咪，有另一半爹哋妈咪噶嘛， 我、一齐出嚟食啊！ 咁系通常都系一炮过噶啦，呢啲父亲节呢啲系啊。 唉，揾到剩到身體好啦，希望聽眾都係咁啦，大家都係咁啦。喂，仲有個平時咧父親節出去食條魚咧就好鬼貴嘅，咁點解話優惠之選咧？食呢啲酸菜魚就好啦。咁啊，你一盤咁樣佢一個定價，咁又唔係時價，咁你叫咪叫咯。咁你講真，老人家都係。系咁以食下有啲鱼咁有骨落肚就觉得开心啫咁样，咁你话系咪真系要整翻条斑咁样？咁啊，今时今日未至于嘅，咁啊，仲有咧啊呢个咧。最後講呢兩個， 咁佢魚好唔好食先？ 還可以嘅酸菜魚，但係個辣度當然你話，喂，我翻開深圳食嘅，或者啊，我食開好北， 翻唔到深圳好耐啦。 係啦，即係翻有咁有舊時，大家仲係翻去大陸飲咩茶嗰年代。 佢冇水煮咁辣咧，睇落佢個辣椒嘅狀態就應該冇水煮嗰啲咁辣嘅。 如果小白嗰啲咧，中意食辣嘅人咧。完全入流，完全辣。 我唔絕對唔會攞我咧去到做一個嘅一把尺嘅。 係完全辣， 因為我真係食嗰啲係食到過分嘅， 完全 唔 屎啊！完全唔屎啊！呢個辣度咁，但係即係老人家咪啱食咯。講真，即係食辣都係啲後生仔中意啫，好少長輩們，即係除非你由細食到大啲，尤其是廣東人咧就唔係好識食辣嘅傳統嗰啲啊嚇咁樣，所以就呢個就呢個辣度差唔多噶啦。咁啊，佢最好咧係呢一間嘅叫做酒楼咧，佢有得咧，一路食一啲主菜咧，一路俾你点啲点心。嗱，呢个我几中意。嗱，有两个点心咧，系小弟咧好喜欢。一个咧就系嗰猪仔包啦。咁啊，啲老人家见到啊，只猪仔几得意啊， 好得意啊， 猪仔做型 嘅包，猪仔啊， 系啦，发个猪头咁样吓。咁啊，呢个系流心奶黄包嚟嘅啫。咁啊，造型纯粹觉得几 Q 啦。另一个咧，我就自己好喜欢就系呢个咧红米嘅一个肠粉啊。 好得意，你知唔知我开大咗睇咗好耐，究竟呢个系甜品啦？ 系呢个红米肠粉咧，佢个皮咧好烟韧嘅，跟住咧中间就系一个咧炸到好脆卜卜嘅油炸鬼，入边咧就系好爽滑嘅虾。咁咧你一咬落去咧，其实有三种口感。头先我讲过啦，好烟韧系浸皮，咬落去脆卜卜嗰个咧系油炸鬼，咬落即系再食落虾咧，嗰种爽脆嗰种弹牙咧，哇！ 我哋三个都系放大张相喺度逐齐睇紧。 呢个好狂啊！ 呢个暂时我都觉得最吸引。 我称之为好狂。 我想问啊，呢啲咁样嘅配搭系一个套餐咧，定系你自己点？ 散界噶，佢全部嘢都系散界噶，即系当然你话喂父亲节咁，佢一定会有佢父亲节嘅 menu。咁佢入边有啲好贵嘅嘢食嘅，其实譬如突然间有个冷面啦，系两只鲍鱼捞冷面嘅，咁嗰啲我又觉得有啲无谓啦，即系你其实你呢啲就为咗食得华美或者食得贵而贵，咁佢有个无啦啦南梅酱煎鹅肝嘅咁样，咁我又觉得喺呢一种地方， 爸爸应该中意猪油佬饭多啲， 系啦又唔系咁样，同埋你父亲节咁样，咁唔系话食贵嘢唔好，我哋都撑经济噶嘛，你知道我哋呢啲商业社会，咁但系你都要识得拣啊，同埋尽量都食得抵玩啊，饮得盏啊，咁啊开心啊！ 我好想知啦，西九龙而家都有好多个商场，究竟系边个俾啲 tips 得唔得？ 喺呢个奥运站介乎南昌中间附近嘅，咁啊醒目嘅你咧就会揾得到啦。咁啊，都系嗰句啊，父亲节嚟讲咧，最紧要系咩啊？订位啊，订位啊， 订位！ 你唔订位都冇噶，呢啲随时，尤其是有限聚令啊嘛，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希望咁多位天下嘅父亲啊，有个开心嘅父亲节啊！小白呢只歌送埋俾你啊，属于 Albert O 嘅作品，点点后印啊，献给父亲啊，好啊！ 常为生计，你感觉累吗？这一个家，你多牵挂，难以讲句你很好吗？心底吐出，你听到吗？你点点后人成就大我，一生奔波，多少次苦恼受挫，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轻松的过。 在风里有千变万化，风吹雨打再不惊怕，就大我一生奔波，多少次苦恼受挫，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轻松的过， 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赵太。 早晨。 好啊，好开心啊，赵太。 系啊，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有啲乜嘢开心嘢同我哋不如讲下。 我老公生日啦，因为系我哋。 今日老公生日。 是啊，正日嚟噶。 哦， 生日快乐， 赵生。 你平时咪都系嗌佢赵生定系嗌咩嘅？嗌 Honey 啊？ 老公啦。 老公，做乜怕走啫？系啊，都嗌咗咁多年啦。 结咗婚几多年啦？赵生、赵太。 40年 啦。哇，40年，开心啊！ 40年 都仲有啲怕丑啊，赵太。 打上电台怕丑啫，对住老公唔怕丑啊。 系啊，啱。 仔都生咗几个啦，怕咩丑咧？ 系啊，我有 两 女啦。 系啊，两个女啦，系啊。喂，有啲咩祝福嘅说话咧，要同老公讲翻啦。 系啊，佢啊，其实佢个性好爆，好火爆嘅。 哇！ 我都庆幸同佢行咗40年啦，加埋拍拖都差唔多50年咯。 哇！咁今年咧40周年嘅结婚啦，适逢咧就要买粒红宝石仔啦吓，因为你哋系红宝啊， 红宝石婚， 红宝石， 红宝石婚啊，真系。记得同阿赵生讲，同仲有你俾佢听翻呢段录音。赵生差唔多年纪啦，唔好咁火爆啦， 收下啲火啦。 虽然系火爆，但系佢系一个好特啦。系 咁啊好啦，系啊，冇火变文火啊，最紧要慢慢， 慢慢煮啊，慢 所以咪慢煮咗40年咯。 系啊，慢慢煮啊，慢慢长路有排玩啊。 阿赵太，既然你话阿老公火爆，但你最欣赏佢啲咩咧？ 冇啊， 有嘅。 欣赏佢细心咯， 佢系对 对啲女好咯，真系对我都好嘅，不过系火爆啫。 最紧要就系咁样啦，系咪？ 系啊系啊。 咁啊，唔止细心啊吓，咁啊，老公 仲有一火不变心。 系啦，老公仲送一火不变心俾你啊！只要你中意学友啊，今个早上咧一齐听听呢首作品啦，祝你哋全家人都开开心心啊！ 好啊，好。 好，最紧要身体健康，多谢晒，拜拜。 健康，拜拜。 这刻当你走开，我的心似裂开，煎制亦漆黑，只没未来。诱惑